杨润雄表示有一定机制决定是否停课。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即日间温暖，晚上至年初一东风增强，同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依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4级，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4至5级，稍后沿岸有雾，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沿岸有雾，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700米；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44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2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186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21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5，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37美元，卖出1,55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过年去边好啊？ 去新春国际汇演行大运啦、 啊！有咩玩先？ 有本地同国际队伍表演，好多打卡位，环球美食同艺趣摊位噶， 节目好丰富哦、啊！咁几时去啊？ 1月25至28号，即系年初一至年初四，去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感受新年气氛啦、啊！活动期间，请遵守秩序，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打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你哋好啊吓，嘛有白卷浩陪住你哋喺星期四嘅早上咧，一齐咧就系、是、

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张国荣一首嘅作品《左右手》。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哇！真系眨下眼咧，好快脆又会去到农历年啦，好快脆又去到大年初一啦，星期六就系啦，后日噶啦。好啦，帮大家做少少温习先。呢啲嘅温习咧，就系关于喺农历年啊，有啲乜嘢嘅忌讳咧？农历年啊，其实嘅意义离不开咧，就吹吉避凶四个大字。所以过年嘅习俗咧，真系可以话都几得禁忌噶噃。就连最简单嘅贴挥春，其实亦都唔可以乱嚟噶，否则咧就无助喺嚟紧一年啊，叫做意头意头嘅嘢啊。好啦，要留意嘅咧就系讲嘢千祈唔好死死声。每一个嘅生肖咧都有自己对应嘅一啲叫做太岁五行啊，各有吉利嘅数字嘅。如果贴挥春嘅数目啊能够配搭得到咧，咁啊最好不过啦。咁但系屋企咧，咁啊成员又有好多唔同嘅生肖嘅，难以一一迁就。所以咧，最简单嘅方法就系避免贴四张嘅挥春，因为四啊谐音啊，四四四四死死死死死。原来坊间传统咧就话到啦，可以咧就八张嘅挥春，八就发啊嘛，系咪？另外啊，单数咧就系阳，咁偶数咧就系阴。所以咧，大门张贴挥春咧，一定咧就贴单数噶。好啦，另外要注意嘅就系啲乜嘢咧？挥春上面嘅图案同埋祝福语，一定咧就要选择同自己生肖相合噶。并且咧就避免购买同家人生肖相克嘅一啲嘅挥春啦。举例，属鼠嘅不适宜咧就写上龙马精神、马到功成等等。属龙嘅咧又不适宜咧就系嗰啲叫做九马亨通。属马骝或者属狗仔嘅就不适宜咧就写住龙精虎猛。呢啲咧原来都要留意噶，传统传统吓。好啦，另外啦，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咧贴挥春，亦都咧就系要用下脑袋噶噃。例如喺医院咧，不适宜贴生意兴隆。垃圾站啊，唔应该成日话常满。至于咧，一般家宅嘅大门不适宜咧就单单啊贴一个春天嘅春字噶。好啦，另外仲有啲乜嘢禁忌咧吓？年三十咧就系贴挥春最好嘅日子，所以今日先同你讲咯。能够喺早上阳气最盛嘅时间咧，咁啊贴系最好啦。传统就话到啦，系早上嘅九点至到咧就系中午十二点之间。值得一提啊，咁啊挥春只系需要喺正月张贴，但系好多人咧会将呢个挥春，不如啊，喂，还年都去啦，好运啊，梗系成年啦，不如贴一年啦，到大扫除嘅时间咧先至换张新嘅。其实咁样咧，跟住传统嚟讲就唔系咁好，因为挥春上嘅祝福语咧会随住时间咧甩色啊，最好咧都系过咗正月十五之后就搣咗落嚟啦。咁啊个挥春咧入边嘅祝福咧放喺个心入边，咁就得噶啦。新嘅一年，希望大家唔好嘅嘢都避开佢，最紧要系唔好嘅菌都避开佢。 世界最遥远的一种相距中，明明迷恋，然而又不知怎向你形容。呆想只会越怕越冻，我怎么可得到你认同？我不清楚，不太懂。世界最的一种相距中，明明情深，然而亦不敢亲切地抱拥。回灯感觉被我断送，纵使看不清楚爱面容， 敢伸出我手捉碰，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而用情的心我天翻地暗，逃避你爱是条又远得很，而我始终不敢靠近，还是不相信能和你合衬。总相拒绝，明明留恋，而用辗转的挂念扑空回忆，心里越再越重，却不珍惜这一次重逢。我的思想像完全失控，逃避你，却又期待我。 早已的逃避你，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幸福到底是什么呢？幸福是不是要求不高呢？幸福是互敬互爱，还是消极的互相容忍？有位女士，她30岁都未到，好靓女噶，事业上面相当有成就。最令人惊讶的是，她30岁，但系佢结婚已经7年，仍然好阳光，从来唔会抱怨屋企嘅事情，感觉得到佢非常之甜蜜咁过每一日。有人问佢：，哇，点解你成日都咁幸福嘅？佢就话到啦：，我同你哋唔同，我对婚姻嘅要求唔高，我揾嘅男人对我要求亦都唔会话好高噃，所以到而家我仲系能够讲结婚真系好。佢呢一番说话令在场嘅人恍然大悟，幸福婚姻嘅原因唔通就系要求唔高？我哋谂一谂啊，以前嘅夫妇容易天长地久，其中最容易天长地久嘅原因系因为，原来他们真的要求不高吧。以前可以说是女人嫁出去就好像抽奖一样，抽到一个实用的，那就要多谢她，感激她，可以跟她牵手白头到老，遇上了就是了。那一代的女士对男性的要求的确是不高，她们说到不嫖不赌，拿钱回家养屋企，其实已经是天下间最好的男人。在那一代的男人对于拖手的要求呢也都很简单，对于女士的要求原来也都是相当简朴。那时的男士觉得 女人能够煮饭啊，可以咧养妻活儿，佢尽翻自己嘅责任之后，太太做啲好简单嘅嘢，已经觉得非常之好。但系而家嘅女士，佢哋嘅知识水平同经济能力都相当之高，点能够冇要求呢？系咪好似以前咁样不嫖不赌，能够攞钱翻屋企就系好丈夫？现代人可能对身高、面貌、职业、品味、个性、艺术素质、家庭状况、财产，甚至乎揸嘅车，佢识唔识洗碗，全部都会谂过先。一个值得爱嘅人，冇可能同我哋自己要求太远，或者相距太远。但系爱上咗之后，我哋系咪应该可以俾爱情唞一唞气呢？爱情有阵时就好似一匹马一样，佢系陪住我哋跑好远好远嘅路，但系你唔可以要求佢同你一齐游水。幸福系可贵嘅，系因为佢唔会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有阵时，当我哋遇上咗自己爱嘅，我哋应该要谂下，我哋对对方嘅要求，对自己嘅付出，到底又有几多，可以承载几多呢？明白嘅，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好简单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真真正正的幸福。 有幸繁忙是一种祝福，真有福。 得闲停下，什么都不想去结束，从不曾沉闷，大家已能找到最好归宿。如果有妄想坚决不动，美满得怕接受心痛。你还会有什么感想需要痛哭，还欠缺什么东西不够满足，甜蜜地一生一秒，还自觉有幸繁忙是一种祝福，抵抗孤独，不能停下，什么都不敢去结束，从不曾沉闷，日子变成跌幅建筑，折磨渐渐上火得不记得好，美满得不接受心痛，你也许比我而满足，你也许比我幸福。 郑安琪，你们的幸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湖北省政府表示，截至晚上八点，湖北省累计有444宗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武汉市今朝早十点起，全市离开通道关闭，企图切断新型肺炎病毒传播途径，呼吁市民冇特殊原因唔好离开。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凌晨公布，为全力做好新型肺炎的疫情防控，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由今朝早十点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渡轮、长途客运暂停营运，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开的通道暂时关闭。较早前，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表示，要做到感染新型肺炎的群体不进不出，不对其他地区造成更大防控压力。他当时表示，封城是指体温异常可能被感染的人群不可以进出，而不是生活在武汉的千几万人不被进出。美国西雅图市郊早前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全国免疫及呼吸疾病中心主管梅森尼尔表示，整体上公众感染新型肺炎的风险仍然很低，又说每次出现新疾病都会引起公众关注。联邦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会同地方部门紧密合作，政府亦都会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公众安全。至于该名最近去过中国武汉地区的病人，目前情况良好，他只需要再隔离多一日，如果身体无不适就可以出院。西雅图的卫生部门正了解有什么人和他接触过，以便跟进和监察健康情况。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荃湾区议会上承认，警方过往七个月在个别事件有做错的地方，会处理内部不当行为，包括纪律复检。对于警队研究引入电枪前会否亲自接受电击测试，邓炳强反问，如果引入新的手枪，是不是要先打自己一枪？在议员处理涉及警队动议之前，邓炳强以有关动议属于议会内部事务为由，和其他政府官员离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着日间温暖，晚上至年初一东风增强和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35啦吓，咁啊，继续咧就系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头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3%。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农历年啊，今日就快嚟到啦，系咪？后日就系啦，唔少香港人咧就会选择喺屋企亲手啊准备一啲丰富嘅菜式吧，可以咧俾全家团年饭用嘅。啊，菜式丰富之余咧，咁啊营养均衡其实亦都相当重要噶。医院管理局嘅营养师咧就提醒啊，团年饭往往咧就多肉少菜，唔小心嘅时候咧好容易进食过量，新年随时咧就重咗几磅噶。我哋有啲建議嘅，咁啊建議市民咧，除咗少油少鹽之外啊，應該咧就參考一啲譬如係高纖嘅菜譜，令到大家咧可以食得幸福啦、甜蜜啦、財源廣進，仲可以年年有餘添。我哋提醒啊，喺团年饭嘅时间一定要注意多食菜。打边炉嘅时间可以先食咧，就系蔬菜啊，垫一垫个胃先，然后咧就再食肉噶。盘菜入边嘅猪皮、腩肉、鸭脚等等脂肪含量较为高噶，进食嘅时间咧需要注意份量，或者咧就可以转选择一啲，譬如系瑶柱啊、冬菇、大虾咧，其实相对嚟讲都系健康啲噶。佢哋亦都话到啊，即使好多人已经开始咧就系注重飲食。低钠少油，咁但系往往忽略咗咧，就系唔记得咗咧，就摄取呢一啲嘅叫做膳食纤维啊吓。根据翻2016年啊，咁啊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嘅调查显示，有近八成啊，16至64岁嘅人士摄取纤维量不足，每日咧就系25克噶。佢哋话到啦，膳食纤维对于心血管病、咁啊癌症嘅预防都有好处。多食菜，即系多食膳食纤维啦，亦都可以控制埋体重，减低肥胖嘅机会。好啦，对于选择喺屋企自己煮团年饭嘅香港人嚟讲啦，更加要提醒咧，就系一啲食材嘅卫生程度，烹调嘅时间咧注意啦，啊轻手啲，点解呢？千祈就唔好放太多嘅调味料，进食嘅时间要注重份量。多啲咧就系食蔬果啊，摄入呢啲嘅膳食纤维。市面上啊，虽然咧就有好多叫做纤维素啦，咁啊，但系咧就不如啊，直接咧就食翻蔬果、蔬菜，咁样咧就好似嚟得咧就更加系有效同埋健康噶吓。好啦，再睇翻外围方面啦，咁啊，外国亦都有报道咧，就总结咗啊。2020年最健康的飲食的模式又是什麼呢？ 新年嘅时间，大家咧都可以听多少少啊。美国飲食、营养、肥胖、飲食心理、糖尿病和心脏病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都选出地中海飲食方式最舒服的，得以就是令到大家食嘢的时间更加有弹性。今次他们的评分就在这个实施的难、容易和难的程度，短期减重效果、长期减重效果。另外就是在营养的全面性、食物的安全性和预防，加上就是控制这个糖尿病、心脏病的潜力等等各方面，再由专家三十几种的饮食方式里面选出就前三名的饮食方法。第一名呢就是地中海饮食了。地中海飲食已經連續三年被評為就整體最佳的飲食方式，不過地中海飲食並沒有一個就是統一的菜譜，畢竟意大利、希臘、法國、西班牙的料理各有不同，這些就大家可以留意住了。其次需要注意的是什麼呢？就是吃得舒服，每一次吃都是七分飽，其實這件事都很重要。另外就是注意一下吸收多啲咧，就系膳食纤维，即系鱼素嘅朋友咧，咁啊唔需要担心啦。咁但系中意食肉嘅朋友咧，就要记住啦，多啲食翻素菜咧，咁可能对个身体咧就会好翻好多啦。新嘅一年除咗食之外咧，玩啊，点样去到庆祝咧？新嘅一年，大家都要谂一谂，令到自己轻松翻少少先。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连接日后对不起，放开手，让四驱车逆手，由下个拥有阿基拉，机玩具布公仔，连你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细顾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太多一岁，太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 佢系坤哥，吴业坤。 太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玩具成熟时，今天早上大家就是减下压先。 洗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啊，上到上嚟嘅时候咧，已经令到我觉得好期待啊！将我嗰啲嘅唔开心啊，将我啲压力，将我啲烦恼咧扫走佢。今日咧呢位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咧，连扫把都拎埋上嚟直播室、啊。 我唔系扫你系咪啊？ 唔系，你唔会嘅。 唔紧要啦，你话见到我已经 OK 噶啦嘛。 系啊， 完咗啦呢日，呢个礼拜完。 系啦，嗱，寻日大扫除啦，系咪先？咁有好多嘢扫啦，屋企有好多嘢要。扫走佢嘅，扫走咗啦。但系人啊，喺内心入边都要洁净一下。大扫除咧嘅延续就系点样将内心嘅嘢扫走佢。 你突然间讲洁净咧，即刻好似去咗啲瀑布底下咧、啊，自己又淋住咧，清洗自己心灵。 系啦，我哋好多嘅情感可能系污秽，唔系污秽，系好烦扰住我哋。 都系噶，嗱、啊，寻日年廿八就应该大家屋企 啊， 你有冇洗邋遢啦？屋企 梗系有啦， 咁乖啊！ 系啊，我收炉啦嘛， 你又好啦， 就系为咗啲咩啊？就系为咗清洁屋企咯，一年一次 吓、 啊啊、你谂下几犀利？你要一日其实搞唔掂嘅。 嗯， 咁诶，头先讲到啦，嗱，家居点解？其实中国人嘅智慧都好啦，即系定咗年廿八洗邋遢，所以其实我谂个个人都而家你问。小朋友都知道，即系啊，每一年都要有一啲，好似有一个习俗咁样要做嘅。咁、但系啊，屋企都要清洁嘅时候咧，有冇谂过其实我哋喺情绪上、情感上咧、 哎， 都需要有呢一个嘅习惯。 要啊，要啊，要啊！咁、我点样？我点样清空我嘅情绪咧，大师？ 清空又唔好话清空嘅。咁我谂又 hold 唔晒嘅。有啲嘢又唔系话可以。摔咗佢就唔见咗噶嘛， 成日都系话咩嘛？如果你话我哋情感大扫除嘅，舍得舍得，有舍先有得啊嘛。 系噶，即系呢个系一个好禅嘅一个 题目。系啊， 不过咧，我谂有一啲嘅步骤啦，去帮自己令到自己去到一个状态。自己會好一啲嘅，係、啦。首先就係、我成日話好似一個天秤咁樣你去稱一稱，究竟今年係豬年啦，係咪？仲係豬年啊嘛，仲係豬年啦。今年立春晏啲嘅，仲係豬年嘅時候咧，你諗一諗你呢一年你有幾多時間係會有開心嘅時候咧？即係 今年比較少。 識我嘅朋友咧都知道我啊，即係笑點好低嘅，係啦。 係咩？ 你听我，如果有听我做节目嘅，都会成日听到我笑啦咁样。咁、但系你会谂下啦，你今年咧真系会大笑、开怀大笑嘅时候系点样嘅咧、有冇咧、多唔多咧？ 都有嘅。 系啊，嗱，而家拎张纸。拎支筆出嚟，寫寫年尾啦、應該得閒嘅啦，你哋翻工都會有啲時間嘅。 係 啦，咁啊，有冇一啲值得感恩嘅事？即係都有啲貴人喎、有人關照我喎、又寫低下啦。但係有另一方面啊， 即係寫啲好嘅嘢先係嘛？攞張紙出嚟 檢視一下， 檢視 喺呢一年。里边 如何快乐？ 系啦， 有啲咩事令到你快乐、 有咩嘢 moment？ 有咩时间 你 系好开怀大笑嘅？譬如我逢系见到我啲中学同学咧、一聚埋一齐食嘢咧，我哋就即系 癫噶啦， 癫咗噶啦，好似翻翻去少女时代咁样。 系啦，你都曾经少女时代过噶， 大家都曾经噶啦，系咪？咁咧，但系亦都另一个导向咧，就系话有冇一啲事情咧，今年系令你好困扰？我谂都有，即系喺个社会环境啊，喺成。个环境啊， 自身都实有啦， 气氛啊，系啦，即系自身啊，都会有一啲事情系令你困扰嘅，系乜嘢嚟嘅咧？ 情感上面都可能有困扰， 系啊，即系会唔会个男朋友或者另一半又或者同事朋友有一啲嘅事情出现咗，令你 circle 开心咧？ 哎呀，有几个男仔喺我心入边， 都唔知 点样选择咧， 好困扰啊！你几个咁少系咪？咁咧就 你嘅困扰系因为几个咁少？ 系啊，就系得几个咁少。咁咧。有冇啲咩令到你好即系悲伤啊，好难过啊？咁或者即系好简单生老病死咁样，可能会有啲人离开咗你。呢、个就好直接啦。即系我可能今年会唔会都有遇到呢啲事情咧？咁样去称一称，

呢啲垃圾嘅都唔係好嘢啦。 係。 咁但係你就透過寫咧，就真係掃一掃佢。 係。寫就叫掃臭佢，然後又掃走佢。 掃走佢，再加啲新嘅可能性落去，一啲元素落去。 例如我要揾个新嘅咁样， 苦嘅加啲糖落去咁样。 苦嘅加啲糖系啦。 系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噶啦、嗯。再唔系就揾人倾下咯，发掘下，可能倾下我同小白倾下倾下，咦，原来有啲嘢我真系唔为意噶、 嗯。 例如我有一次就系我都比较消极噶，因为我只牙咧有一次好肿啊，就使好多钱啦。咁我真系好唔开心，同我朋友讲，唉、哎，惨啦咁样。跟住佢就即系讲咗一句之后咧，我突然间我真系冇咁样谂过，即系嗰时啱啱咧翻工啊。 系， 有是有钱， 佢同你讲咩啊？ 佢就话你有冇谂过你唔系喺你最穷嘅时候， 只、哦、 牙有事，佢而家睇你有收入，有嘢做，有稳定嘅时候，先至唔舒服。其实都值得感恩。 只牙系唔俾你发达啊，有钱啊，嗱，我出嚟作鬼嚟、 啊。有阵时会咁样谂，但系就会突然间谂系，起码我呢一刻唔解决咗个问题啊。 嗯， 系啊，咁就有啲有阵时啲朋友啲智慧咧。是不是你想到的？ 是就是大家多些溝通。 兩個人比一個人好嘛。 是不是那不過是 Circle 跟我們說下怎樣可以將自己的煩惱啊或者大掃除的時候將自己的情感的垃圾掃 掃一掃去。 不過是拜拜。 拜拜。 既然 Circle 我講情感我講得這麼開心啦找回一隻舊歌給 Circle 聽一聽。多谢下佢咧，啊，帮我哋啊讲解咁多咧，就系、是、啊解决压力嘅烦恼。揾嚟刘德华呢首嘅作品啊，《情感的禁区》。 街中飘雨，车篷半开，我身湿透水，独自飞驰追忆，挥不去忧虑。我不曾爱惜你之心暗许，常令你独垂泪，弄得爱路极崎岖。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摄取，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搭快车雨中追，但愿停车跟你醉，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街灯映照车头边，心满窗的雨水，就像我心头抑郁，心中满苦泪。车厢中我心神更加仿佛空虚，连夜我未能睡，内心悔恨如有罪。当天的你已消失去，心若冷水，今天的我只有叹唏嘘。愿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尽是情感的禁区。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摄取，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搭快车雨中醉，但愿停车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愿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 家听听龙虎榜嘅精选啦，进入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觉得唔由自己 rap 系正确嘅决定。 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对于自己 rap 嘅功架 ，Kenny 话系有保留嘅，于是佢就同监制商量，揾本地嘅女 rapper crossover。听到 Shamika 嘅声音，佢就幻想得到对方加入，一定会有一份充满力量同埋 international 嘅感觉。左边是 J Praise Boy Toy， 填词是李俊一 ，rap 部分由 Shamika 负责，编曲是 Boy Toy， 监制陈子龙。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十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关智斌 featuring Shamika 头顶有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讲七个月在个别事件有做错的地方，会处理内部不当行为，包括纪律复检。对于警队研究引入电枪之前，会不会亲自接受电击测试？邓炳强反问，如果引入新的手枪，是不是要先打自己一枪？在议员处理涉及警队动议之前，邓炳强以有关动议属于内部议会内部事务为由，同其他政府官员离场。聯合國人權專家要求立即調查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他被指參與對亞馬遜行政總裁貝索斯手機的黑客攻擊。有報道指出，貝索斯手機在2018年和穆罕默德在 WhatsApp 上交流之後被黑客入侵，懷疑和收到由穆罕默德個人帳戶發送的視頻有關。這個電子文檔相信包含病毒，令貝索斯手機受感染，竊取手機入面的數據，不排除是沙特以往用來監控的惡意程式。在美国的沙特大使否认，形容是荒谬的指控。外界相信贝索斯旗下的华盛顿邮报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导致与穆罕默德关系变差。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着日间温暖，晚上至年初一东风增强，同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缓和，雨势较为频密。依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新年要带样贺礼送俾人，要全家收到都咁开心嘅，会系乜嘢呢？ 黄金糕啊！ 点解啊？ 黄都金、啊， 怕唔怕？ 加撇蓝莓酱上去咧， 好咩？ 深蓝色啊嘛！ 嗱，我系中立嘅，两样沟埋一齐，啱啱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咗保护自己同屋企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嘅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7:08啊，吓咁啊，打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啊都有少少凉凉地嘅感觉啦，我自己觉得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2%。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仲有欧喺度啊，早晨啊， 诶，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吓，星期四嘅早上啦，亦都系咧年29咯，咁啊，琴日大家有冇大扫除咧，洗邋遢咧，抌走啲唔要嘅嘢咧，咁啊？抌走啲唔要嘅嘢咧，系时候都要买啲新嘅嘢翻嚟啊吓，咁啊买下水果啦，咁啊睇到咧有呢个注册嘅营养师咧都推荐啊一种咧啊过年大家都会食嘅水果，就系、是、又好当时得令嘅，就系、是、呢个咧车厘子啦、 哦、 啊，车厘子咧一直咧被视为啊呢个咧贵价嘅水果嚟嘅，咁啊有几样嘢可以帮到手啦，第一咧就系、是、抗氧化， 嗯， 车厘子咧 有冇话增加血红素嗰啲啊？ 类似啦，系啦，车厘子咧比苹果啦同埋橙咧更加抗氧化嘅，可以咧俾大家青春常驻，咁啊第二咧。就可以护眼啦。咁、车厘子咧当中有丰富嘅花青素啦，同埋胡萝卜素嘅，咁啊有助维持夜间视力啦，预防退化咁样，即系眼睛嘅退化啦。当然系讲紧。咁第三咧就系、是、可以去水肿啦。咁有啲营养师就表示啦，新年咧就食呢个盘菜同埋糕点咧就会多啲盐分啊，所以咧新年咧近排食车厘子咧。就最好噶啦，因为可以咧含有丰富嘅钾质，可以咧排走多余嘅盐分，仲有其他功用噶，就系、是、咧预防痛风发作啦。咁啊有研究指出啦，每日咧食用20至24粒嘅车厘子咧，痛风嘅发作风险咧会减低35%。 啲糖会唔会超标噶？食20几粒车厘子都甜嘅， 可能减半咯。咁睇下老人家嘅痛风情况咧有几严重啦，又调翻转头，究竟痛风多啲定还是系糖尿多啲啦？咁呢个就送礼嘅人就自己考量翻啦。咁样咁头先咧，小白都讲啦，话车厘子糖分系高嘅，系啦，每日咧就普通人或者有糖尿病嘅患者咧，食10粒咁就会比较好啲啦。咁样咁，因为近期咧就系呢个澳洲啊 Tasmania 嘅车厘子咧就当造咁啊，塔斯曼尼亚嘅车厘子咧会分3期推出嘅。近年咧农历新年咧就系嗰啲最大最甜嘅吓，叫做咧有一个款式咧就会推出咁样啦，咁有好多唔同款式，全部都系英文嚟嘅，咁大家去到果栏嘅时候咧就可以认识一下啦。我自己咧去塔斯曼尼亚旅行嘅时候咧就完全冇车厘子嘅，咁嗰度啲果农咧就话啊好嘅嘢都出口晒啦咁样，咁所以咧 加州啲人系咪有冇橙食噶？ 唔知， 我惊佢哋出口晒。 橙可能有，但系真系好嘅嘢未必留翻喺自己嘅国家。 一阵佢哋加州人原来食内地橙，真系得啖笑到时。 咁就真系 唔知啊， 太逆转啦，真系完全估计唔到啊吓。咁啊呢个。水果咧，车厘子咧，都可以系大家今年啦过年嘅时候咧比较健康，即系好过有阵时成日都喂曲奇饼，成日都系年糕咁样送礼呢啲俾朋友仔嘅咧，可能咧今年可以咧试下买下其他唔同嘅水果啊，包括咧头先有讲过嘅车厘子啦， 系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食车厘子就健康啲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 Sammy， 早晨啊！ 大家好啊，早晨啊！咁啊咧，有一几个封路咧，想同大家讲嘅。咁先讲港岛先啊，北角渣华道咧有爆水管啊，去柴湾方向近住电厂街咧慢线就封闭嘅，就系北角渣华道啦，去柴湾方向近住电厂街咧慢线封闭。咁啊，另外啦，九龙塘咧歌和老街亦都系有紧急维修嘅，歌和老街去翻泽安村方向咧近住达之路慢线亦都系封闭。咁啊，特别系提大家咧，因为可能大家办年货啊，旺角花墟道咧系有临时交通安排嘅，由而家起至到25号啊。咁咧，花墟道、元丽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之路咧系会临时封闭噶。咁啊，隧道方面都好好啊，各区隧道都系正常嘅。 嗯，诶，冇啦， 冇啦。但系咧，我想讲话咧，我今日有啲嘢想同大家 又想讲啊， 真噶真噶真噶， 请讲请讲， 因为咧， 俾位你， 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啲咩啊？上个礼拜你记唔记得我哋讲紧又系买新年要买嘢啦？你问我办咗年货未？我就话未。咁我话我甚至好疯狂咁样讲咗一个谂法咧，我就话其实我觉得咧新年咧系咪可以咧唔好买？未必可能買啲新嘅嘢嘅，咁我仲話我話其實我個人比較實際啲，或者可能買啲生活必需品咧，我都幾中意。我嗰陣時好瘋狂講過話，叫大家買廁紙嘅。 而家咧， 但係我係想講話咧，最近睇一個新，唔係我最近睇一個新聞咧，就係話咧。大家平時回收咧，可能係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係咪呢類？咁原來咧，知唔知呢一個嘅紙包飲品咧都有得回收喎？ 我知啊。 之後咧，香港仲要咧係有一個回收公司咧，收呢一啲嘅紙包，即係回收翻嚟嘅紙包咧，去製成廁紙喎。 哦，咁呢個又唔知喎，我就係知道回收啫。 呢個真係太經典啦！即係同埋不過其實都想順帶一提咧， 你用過啦，佢就整嗰個。廁紙 冇，不過見到好多媒體都有報道咯。因為其實佢都有講話呢間回收公司個即係個老細即係訪問佢咧，佢話其實香港嘅回收業咧都係比較點講啊艱難， 係真係 因為嗰個回收嘅時間咧都係會好費事啦，亦都好費金錢同人力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趁呢個大氣點嗰機會同大家講咧，其實紙包飲品都可以回收嘅，仲可以買埋紙巾咯。 以前咧就比較上難啲嘅，因為咧佢入邊有石紙啊，又有紙啊咁樣。我知道係有一間咧，即係專係回收呢啲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咯。 大家留意一下啦，同埋咧，我就係發現，因為又係幫朋友啊，咁咧就係有一個類似派利是封嘅活動啦，跟住咧就發現。有一啲我哋提供新同舊嘅利是，尋日一個都有少少衝擊嘅對話嘅，即係因為我都會醒起小話，上個禮拜有講過話，雖然咧我個人新潮啲，但係都要尊重傳統啊嘛。但係咧，我明嘅，我明嘅，但係咧，尋日咧同個 朋友啊， 係啦，朋友。咧，唔係，但係即係 比較熟嘅朋友， 係啦，個對象係一個 年長少少嘅， 年長少少嘅。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好似都個樣潮潮地。咁我跟住咧，我就膽粗粗問佢話：小姐，你支唔支持環保㗎？之後佢話支持。咁我之後我就話：咁我有啲呢度咧有一啲回收翻嚟嘅利是封，你都包得幾靚嘅， 要唔要啊？咁 係啦，係啦，要唔要啊？唔要咁樣，跟住我話咁你係咪要新嘅利是封啊？之後佢話係咁樣，之後我就會覺得內心有少少衝擊，不過我都會尊重佢嘅選擇嘅。不過咧，真係都係會覺得係我之前唔係講話執屋嘅， 得㗎啦，個人有個人嘅選擇啦， 係啊，都啱嘅，都啱嘅，都啱嘅，即係大家都係可以， 即係最緊要咧，社會上面多啲唔同嘅選擇，例如有回收嘅利是俾大家選用嘅，咁大家用唔用咧？咁個選擇權始終喺翻大家嗰度嘅，係咪？ 但係咧可以考慮多下，因為始終咧意頭都係一樣好啊嘛，都係好嘢嚟嘅。 明白曬， 祝大家新年快樂！ 唔該曬 Sammy， 咁下次見面啊，農曆年㗎啦。好，咁啊天氣方面啊，睇下彭爺爺喺出邊喎，早晨啊，彭爺爺， 彭爺早晨。 哇，到我啦！ 系啊，到你啦！我系咁圈佢噶啦， 我差啲人哋小病初愈噶嘛，企喺度街头 系啊系啊， 吹风咁耐， 我已经知道啊，吹紧风噶啦，彭爷爷，所以你见到我即刻掟走咗佢。 早晨啊， 早晨啊，系咁啊，出边天气点咧？ 喂，出面呢天色麻麻地喎，呢一個嘅天陰陰又灰蒙蒙，太陽就走唔到出嚟，算係谷肩光嘅光度又唔係話好高啊，咁睇下晏少少會點樣啦。而家出面咧真係企咗喺度唔喐咧，喺個街上面咧就真係分外覺得咧好似有陣陣涼咁樣嘅，即係我太虛咧，真係 可能真係虛，因為其實而家都有21度喎，彭爺爺。 係使唔使請多日假咧？ 唔好啊，今日需要你啊，彭爺爺。 減少啫，唔知幾熱愛工作。咁咧，所以大家如果咧，即係你都唔係虛嗰啲咧，咁就OK 啦。你薄薄一件外套或者係長袖衫都可以啊。否則咧都要帶定外套咧喺身去安全一啲嚇。 明 白。咁啊，而家天色係比較差一啲嘅，咁晏啲嘅時間會點咧？交俾阿小白聽天文台嘅天氣預測。 快啲翻嚟啦嚇，咁啊唔好再吹風啦，彭爺爺辛苦曬啦嚇。我哋轉頭見，拜拜。好啦，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早晚咧有微雨，咁啊沿岸有雾嘅，夜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咁啊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5度，最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咁啊展望啊，除夕日期间咧咁啊温暖嘅，晚上至到年初一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咁啊雨势较为频密啦，咁啊可能。拜年咧都要擔住把遮啊！到時大家而家室外氣温係21度，相對嘅濕度9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星期四早上嘅時間咧，我哋今日嘅講師係大眾咪。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同埋大壮咪。 早晨，芭比，哇，年29咯噃。 嗯， 琴日年28有冇洗啊？ 邋遢啊嘛。 系 有啦，梗系。 系呢啲清洁嘅嘢，日日都要做嘅。 嗯。 啊，咁呢个星期咧就睇翻啦，法庭一说，其实有咩重要嘅法律新闻咧？本来个人觉得咧就应该有啲国际视野喎。 系。 点解咧？就因为美国嘅总统咧，阿特朗普咧。就俾國會啲人申請咧，就要彈劾佢喎。 係啊， 係咯。咁以前都唔係未試過噶啦，好多年前咁啊，恩尼克遜總統啊，即係俾人訪問過嗰個咧，拍一套戲《Nixon》咧，就俾人彈劾就落咗台嘅。咁啊，聽過啦，啲小朋友應該咩水門事件啊，偷聽啊，有大明星又拍過套戲嘅。 係 啊，咁之後咧就阿 Clinton 啊。阿克林顿咧，亦都俾人哋咧系弹劾，咁嗰啲啊更加即系 juicy 啦，嗰啲咁嘅活色生香嘅场面，咁 都更加应该拍做电影嘅。其实 咁今时今日啊，到特朗普啦，睇下成唔成事先。咁而且咧，即系据报道咧，就揾咗啲美国嗰边嘅星级大状，之前咧系有参与克林顿嗰件案噶啦。咁啊，仲有咧就阿 O.J. Simpson 啦，阿森普信嗰件案，即系嗰个美式足球明星咧，就话佢杀咗个妻子同个情郎嘅。 嗯。 咁啊，当年咧就要试下喺现场揾到嘅手套啱唔啱啊，戴得好似唔系好啱咧。咁啊，结果佢同另外一位都系啲所谓美国嘅少数人种啦即系同阿 Michael Jackson 咁咧，都系经过陪审完之后咧系释放咗嘅。 嗯。 好似今次。特朗普嗰队大队咧，都揾翻呢个 O.J. Simpson 咧，嗰件案里边啲即系舵手啊，嚟帮下手。咁但系咧，我哋相对喺翻我哋本国咧，国内咧，如果有啲高层咧，政治界高层俾人告咧，好少听到话自己揾队乜嘢大状去抵抗噶。 系啊，照计唔会啊。 多数都系直认不讳公堂之上认咗自己错咧，仲要讲到明咧，将来唔会上诉嘅。 嗯， 所以睇下美利坚啲作风咧，同我哋大国咧， 好唔一样啊， 唔一样嘅，将来唔知会点样啦。不过，咦啊，芭比，你有冇啲朋友唔知好彩定唔好彩要喺美国打官司呢？ 冇啊，我又冇朋友做律师，亦都冇朋友惹官非。 哎呀，真系好彩啊，真系，来年好运啊！听讲美国嗰边咧，佢哋啲律师收费都同香港英式都唔同噶嘛？ 点解？ 佢哋嗰啲叫咩 contingency， 即系话咧赢咗嗰个客仔先要俾钱嘅，香港啊唔得噶，坐监噶。 即系话打输官司嗰一方系唔需要俾任何律师费用啊？ 系啊，唔使俾自己嗰个啊。咁所以要计个条数咧，真系赢先系。不过唔知特朗普自己呢边系咪咁计数咧吓？ 嗯。 嗱，其實咧呢宗咧係國際應該係好出名嘅官司啊。 嗯、 但係呢個星期咧啊，呢啲行家咧就竟然唔係去啊追究啊追查呢宗案件嘅來龍去脈喎。 唔通有更加吸引嘅嘢？ 係咯，唔知點解啊，一個二個咧啲口信咧，即係打嚟都係問啊另外一宗案件。 嗯， 嗱就咁樣講嘅，好似話咧有個小朋友咧參加之前嗰啲群眾活動， 嗯， 咁啊俾警方拘捕啦，係，咁啊不過就俾擔保佢。咁但担保里面有个条件咧，就唔准离开香港。 嗯， 咁啊，结果咧，佢就再去高等法院原仲庭咧，啊，带埋个大律师咧，就话申请去更改个担保条件。 嗯， 要出境喎。 系 啊，知唔知出境做乜咧吓？ 啊，真系好难估，系咪有急事啊？ 系咯，平常我哋计咧，就系如果真系去到吓，即系大法院去申请咧， 嗯， 好多时都系话因为譬如要去读书啊， 系 搵学校啊，吓一定要亲身到啊，咁如果唔到咧，成年咁长咧，吓就读唔到书噶啦，咁样希望咧就法官开恩啦。 即系啲比较严峻啲嘅事件啦。 系咯，另外一种就系家门不幸啦，有啲白事啊， 系 吓咁啊，一定要出席啦吓，如果唔系咧就。过后又补唔翻啦，但系今铺咧，原来个理由咧就话系去睇演唱会， 哇，都好紧急下， 系咯，咁所以咧，根据报道吓，咁啊，主审女法官咧，阿潘大法官咧，啊就凤颜大怒，吓、 嗯。 啊咁样样都申请得，听报道讲咧就话将个申请人即系个被告咧小朋友咧摆著去囚牢里边、 嗯， 就问下喂你系咪真系认真申请先？ 嗯， 啊系要重新考虑过吓、啊，会唔会俾佢担保添？唔好话担保条件啦。咁啊，根据报道就话搞到定吓到呢个大状咧，啊大律师啊即刻再攞指示。结果咧就系话都系唔申请啦，唔好搞啦，继续有担保出去，最多就唔去睇演唱会嘅啫。 嗯， 啊呢宗事件咧有啲咩启示咧？咁样啊，咁我就谂，有时候啲人咧就话高等法院啲法官咧会唔会到底我哋叫咧就叫做不食人间烟火啦。 嗯， 而家就唔知点解会叫做离地啊，定坚离地。 嗯， 啊、小朋友心态咧，我哋要捉摸噶嘛。 系 啊，咁啊，讲多一个故咧，就是、以前咧喺法庭里边咧，好多庭警嘅，即系驻法庭嗰啲警察咧，咁日中见埋好多嘢咧，就好多智慧，啲街头智慧，啲 street smart 咧。咁有一次啊，有一位啊，我最记得佢咧就孭住条红鸡绳嘅。 嗯， 啊，即系以前咧识英文先有得。咩条鸡绳系红色嘅？ 系 咁佢就话啦，唉，啱啱个流行歌手啊不幸咧就过身，哇！呢啲细路仔细路女咧就喊到即系惨过，佢话即系爹哋过世啊！当然佢唔系讲得咁斯文啦。 系 啊，咁嘅时候咧，其实又谂下啊，呢啲小朋友唔好话睇演唱会啦，话呢啲偶像歌手喺佢心目中咧，真系比父母重要噶嘛。 嗯， 嗱、啊，你睇睇佢个手机上面会唔会个壳啊，有佢妈妈或者爸爸个样啊？ 嗯哼，甚至乎系嗰个嘅嗰啲叫咩啊壁纸啊，都系嗰个偶像嘅 wallpaper， 系啊，都好常见嘅呢啲 case。 啲 icon 啊咁嘅样啊，有齐晒嗰啲偶像嗰啲动静啊、食饭啊、瞓、觉啊、着睡衣啊，乜嘢都有噶嘛。咁所以咧，佢哋一种亲情啊，可能系啊爹亲娘亲都唔够呢个偶像亲啊嘛。有冇带住阿爸阿妈嘅幅相咧？冇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再深究下佢，嗱，如果走咗佢都咁紧张啦，再生咗去见一面演唱会，咁当然喺佢嚟讲咧，可能仲紧要过人哋啲红事白事啊嘛。 嗯、 所以咧，如果要追究咧，就应该系原本啊写嗰份誓章嘅时候咧，冇讲清楚。 嗯。 呢、这个申请人对嗰个偶像一种爱慕之心、 嗯、 啊，藕断丝连啊，诸如此类咧， 牵肠挂肚啊， 系咯， 好紧急噶嘛，出唔到去睇。 咁样等到咧主审大法官先至，哦，原来系咁样啊，深明大义。嗱、啊，佢唔争在咧，如果演唱会未做嘅话咧，再试都晕嚟、 嗯。 不过如果各位大状咧吓，即系当日咧就四围都问系边位，咁我哋就完全唔识噶，唔知噶，唔知边位嚟噶。从嗰日开始嘅词库开始几出名，咁啊睇翻，咦，原来平时做啲好高档嘅咩上市嗰啲，唉，咪做翻嗰啲咯，做呢啲刑事嘢，唔系上市噶嘛，会上身噶，小心啲啊！ 咁 Barbie 你本身音樂咁叻，有冇去睇下人哋啲演唱會嘅咧嚇？ 間唔中咯，不過就唔係非常之愛好咯。 哦，咁我嗰啲就冇乜演唱會嘅，我中意聽男音啊嘛。 嚇？ 係啊，聽得多咁啊，工作都方便啲啊。 咁啊，唔阻你啦，翻去聽下男音先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啦，大壯威。 好，唔該 Barbie。 晨光大學。 既然大壮咪咧中意男音啊，啊系啊，女仔嚟嘅。不过咧，转头有位男士一齐唱呢首歌，谭家而家上马国明，愿留住你。 独坐这一个，无奈现实，共你已闭幕，继续留在空壳，山下无限的冰雹。情绪已开始跌倒，心里认定是你这一个，给我愿望，越过我的想象，回望并没可怕，痛在那场吧。轻触碰到，还叫到沙哑。没有结尾，愿留住你。没有结尾，愿留住你。 一首嘅作品啊， 期盼没有结尾，愿留住你。 谭家而家上马国明唱埋啦，愿留住你。先听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嘅，转头翻到嚟啊，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啊陪住你啊吓，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断扩散，人民日报在官方微博表示，截至午夜十二点，全国一共确诊550宗新型肺炎病例，17宗死亡病例。确诊病例之中，湖北省占最多，有444宗。武汉市今朝早十点开始，全市关离开通道关闭，企图切断新型肺炎病毒传播途径，呼吁市民冇特殊嘅原因唔好离开。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凌晨公布，为咗全力做好新型肺炎嘅疫情防控，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由今朝早十点开始，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营运，冇特殊原因，市民唔好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开嘅通道暂时关闭。较早前，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新华社访问嘅时候话，要做到感染新型肺炎嘅群体不进不出，唔对其他地区造成更大防控压力。他当时说，封城是指体温异常可能被感染的人群不可以进出，而不是生活在武汉的千几万人不准进出。 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两宗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凌晨发出新闻稿，指第二宗个案涉及一名56岁男病人，系本港居民，过往健康良好。佢嘅呼吸道样本初步检验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佢喺今个月10号独自前往武汉，19号由武汉乘搭中国国际航空 CA8279 航班前往深圳，同日经罗湖口岸乘搭港铁回港。病人自18号开始发烧，但系冇呼吸道感染症状。第二日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医，无需入院。21号再到嗰间医院嘅急症室复诊，由于发烧症状持续，院方安排病人入院接受隔离治疗。病人现时情况稳定，转往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即日间和日间温暖，晚上至到年初一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有两单交通意外嘅，咁先讲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啊，桥头咧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头咧中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啦。去机场嘅朋友咧，记得特别留意啦。另外，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咧，近住彩虹村都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带交通咧开始挤塞噶啦，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就有交通意外，一带交通开始挤塞。封路方面咧，喺港岛北角渣华道有爆水管，去柴湾方向近住电厂街慢线封闭。另外，九龙塘歌和老街亦都有紧急维修，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咧慢线亦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红具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赛日1月25号，剑击江文蔚 主持，钟杰良、姚祖恩。 初八2月1号，游泳何思培 主持，钟杰良、张子欣。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熱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放假啦！喂，我先走先啦，拜拜。 你删好晒啲电掣未啊？ 放完假翻嚟先删啦。 零番放假前都要删好晒所有嘅电源噶。 你睇下 Jude 都搞到成个墙都系杂物啦。 咩啊？我谂住放完假之后就会执噶啦。零番放假前一定要清理好晒所有嘅杂物。 明白噶啦，我哋会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总之放假前后倍留心，大家放假自然玩得安全又开心啦。我系阿 Jude 曾若华。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每个星期提提你平机信息。 非华语生在现行制度上根本没办法有效学习中文的，所以平机会建议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加入应用学习中文，教授服务业中文以及本代实务中文。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李志刚、 TV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朝早七点三十七分嘅时间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年廿九咁啊，系时候咧迎向咧新嘅一年啦，咁啊可以令到大家过得喺尤其是喺工作嘅环境过得愉快一啲啊。五个咧职场上边改善人际关系嘅方法，嚟自嗰啲咧叫做人力资源管理嘅巨型网站啦，咁样讲嘅。佢话喂，如果咧过去嗰一年咧，你同同事关系咧唔系几好嘅话咧，可以试下呢五个方法，咁啊改善一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咁样。因为有阵时咧，同事之间咧就因为工作咧，大家都懵懵地啊，有啲嫌隙出咗嚟，咁啊点样可以咧填补呢啲嫌隙咧，就可以由自己啊自身开始做起嘅，或者咧会为你嘅工作世界咧开多一扇窗咁话。咁啊，第一样咧就系人际关系最基本啦，就系诚实咁样关心他人。咁啊，好多嘅自己嘅感受咧都要诚实咁样讲出嚟，咁样同埋咧就尽量少啲嘢隐瞒，因为咧越多隐瞒嘅嘢咧就越会令到大家咧有一种猜忌嘅心态。即系譬如我同小白系同事啦，咁有啲嘢咧我又唔讲俾佢听，或者咧隐隐晦晦啊，欺欺瞒瞒咁样咧，咁小白都会觉得喂阿 O 呢个人咧古古怪怪咁啊，啲行为啊鬼鬼鼠鼠咁， 好坦诚啊， 系啦，个感觉好似唔系好光明磊落咁样咧，咁啊唔好咁样，所以咧就首先咧要真诚地去对待别人，第二就系适当咧加少少关心啊。譬如小白今日，哎，好似着多咗衫喎，咁啊，问下小白，哎，点啊？身体好唔好啊？咁样，即系呢一类咁嘅嘘寒问暖咧，就喺工作嘅环境咧，多讲无妨，亦都咧将呢个爱嘅感觉咧喺办公室嗰度咧传开去咧，咁就比较令到整个工作环境咧都和谐一啲。 而家呢段时间咧，更加要即系互相关心下大家嘅健康状况，系咪先？ 系啊， 听新闻都知道啦，跟住又话好多哇肺炎啊、又剩啊，听到都惊啊！而家 系啊，同埋又唔知咩确诊个案啊，咁样再加上一样嘢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内地春运咧，啲民众啊会穿州过省咁样啦，又翻乡下啦，咁到时个疫情个情况系点咧？啊，都不得而知啊！所以大家咧真系要好好咁样注重个人卫生啊，咁样。咁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叫做远离一啲职场嘅八卦嘢啊！即系如果咧你嘅工作环境咧，喂好多歌涉嘢嘅啊，好多八卦嘢嘅咁样啦，就远离呢啲咧八卦嘅新闻咁样，因为咧越系多八卦嘢嗰批人咧。其实咧，啲人事关系咧就越系复杂嘅、除非咧你系处理人事关系咧好叻嘅啊，好似咧阿小白平时咧六至七请嗰啲嘉宾，职场 KOL 嗰啲咁样吓， 嗰班都好 nice 啊，其实 系啦，即系嗰班系劲人嚟噶嘛，高手嚟噶嘛，职场 KOL 系咪先？ 系啊， 咁有啲教你咧处理一啲人际关系啊，或者同事同同事间嘅纠纷啊，咁样都处理得好出色。有阵时我翻嚟嘅时候，会听到哇，高手在民间咁样。但系咧，如果你啊自己觉得自己咧唔系太高手噶啦，即系亦都咧唔好是非当人情，咁啊远离呢啲八卦嘢，因为咧。可能有機會咧牽連甚 往嘅，因为呢八卦嘢咧，通常咧除咗同事之间咧，就好多咧关于老细嘅一啲八卦嘢。 即系咪要事不关己系己不劳心？ 系啦，即系 职场上 focus 喺自己工作嗰度啦。如果你有多余嘅时间可以关心下同事嘅，就唔系出于八卦咯。咁好明显。八卦同埋關心就 feel 到嘅， 好大好大嘅鴻溝喺當中嘅，即係如果八卦卦嗰啲，即係點啊你嗰啲咁樣，同喂小白冇嘢嘛呢排保重身體。咁首先個 present 已經係兩件事啦，第二人咧個感覺咧係好直接嘅，咁好難咧就係你明明真正關心，但係感覺到人哋係八卦咯，係咪先？咁所以咧都呢啲都係可以注意嘅。好啦，去到第五啦，就係、是、咧不刻意嘅幽默感。嗱，幽默感 即係爛 get 啦， 係啦，可能咧喺職場上面咧試下搞下笑，嗱唔使超級搞笑啊，普通好笑少少就已經得噶啦。嗱，幽默感咧係有一種感染力嚟嘅，嗱練得好咧就可以啦，恰到好處啦，就可以咧令到身邊啊周圍嘅氣氛咧叫做柔和不少嘅。咁真係、如果我哋好似我哋 office 為例啊，咁啊好多嘅叫做朋友仔咧都會搞下笑啦，咁啊亦都好有搞笑嘅天分，因為我哋係做電台噶嘛，咁好多朋友都搞下爛 get 啊，有啲爛 get IQ 題，咁有時咧講完出嚟咧，大家都彈笑啊，叫做翻工嘅環境咧又輕鬆一啲啊，擔子又輕散一啲，大家感覺上咧又 friendly 一啲，咁真係不介意有啲爛 get 黃出嚟啊。不過有另一個研究顯示咧，其實成日搞爛 get 嘅人咧，內心係相當寂寞嘅， 係咩？ 係因為佢哋係類似嗰啲 attention seeker 咁樣啦嚇，咁啊， 佢就係想大家咧，即係將個注目放喺佢身上面。係 啦，咁除咗亦都令到大家可以叫做破冰啦，或者冇咁冷冰冰啦個工作環境。咁但係大家有陣時都要照顧下呢啲搞爛 get 嘅朋友嚇，其實佢 內心係寂寞啊， 係啊，都需要人哋關心，都渴望大家俾啲愛佢嘅咁樣啊。講埋最後呢一個啦，就係咧認同同埋讚美別人啦。咁呢個咧，其實我哋傳統嗰啲公司咧就好少嘅，通常都係啲老闆啊同啲下屬啲關係就好少讚嘅，好少話啊小白你真係做得好好喎咁樣。因為咧通常講話啊小白你做得好好咧，之後付諸如來咧都係另一句咧就比較 negative 啲嘅。不過咧就不過噶啦嘛。香港人啊，或者中國人講嘢就係讚完之後咧，總係要加不過落去嘅，唔可以單純。但係其實可以單純咁讚，因為啊，小白你真係做得好好。 全世界嘅人都係咁嘅，我諗唔係淨係廣東話嘅。 唔係，外國嗰啲又真係齋讚嘅，佢冇不過嘅咁樣，係即係或者少啲不過咯。 唔係佢哋有齋讚，但係我覺得佢哋喺想批評之前咧，佢哋都會講一兩句好聽少少先， 係咪啊？令到你舒服咗， 起碼 舒服啲咁樣啊。咁但係有陣時單純嘅讚美都可以係好直接嘅，譬如話哇小白你個頭gel 得幾好啊咁樣，咁唔係特登揾啲嘢嚟讚，咁讚人咪讚人咯，係啊，唔需要吝嗇嘅，讚人又唔會令到你口袋入邊嘅錢少咗嘅，係咪先？最好噶啦。讚美呢一樣嘢咧，就叫做好廉價噶嘛，其實都 無本啊， 係啦，無本。 最緊要就係聽完之後大家又開心，當然太假又唔好啦， 同埋有 point 咯，同埋就同事同同事之間啊，我一直都係講緊，唔係教你擦鞋啊嚇，即係譬如小白係老闆嚟嘅，哇，小白你件衫好靚喎咁樣，咁呢啲可能有少少擦鞋 feel 啊，或者成啊咁。 咁但係如果老闆咧成日無啦行過嚟同，喂阿歐，哇，隻鞋幾靚喎， 係啊，阿歐，哇，換咗新手機啊， 新手機喎， 有錢啦咁樣，係咪先？ 咁樣係啦， 係啦，咁啊冇，都係其實都係 笑多幾聲， 其實都係搞好啲關係啫。咁你老闆咁樣做都係釋放下善意，叫做同大家打成一片， 或者老闆寂寞咯，有陣時咁樣特登同啲下屬傾。 係啊，老闆有陣時都好寂寞。係啊，我有陣時喺另一個工作崗位，我都覺得老闆真係要乜嘢都做曬㗎，即係你一做唔掂啲嘢，個老闆就要出嚟頂啊！你估即係老闆真係有三個口，淨係開把口做叫人做就得，好多嘢都要親力親為噶，係咪先？做到嘔心瀝血啊，完全感受得到啊嚇！咁所以就頭先講嗰五樣咧，職場上邊啊，如果你可以做得到咧，來年啦啊，踏入鼠年啦，準備踏入鼠年啦，希望大家咧有一個好啲嘅人際關係，令到大家咧時時都順心啦。

派入波啦，咁啊应该都系三叉戟噶啦，进攻三叉戟就系费明路啦、沙迪奥文尼啦，同埋穆罕默德沙拿吓，咁啊呢三位球员咧嘅搭档咧就越嚟越精彩啦，应该会带领利物浦咧，应该其实估计应该踢多。唔使十场，可能已经提早 夺冠。系啊系啊，唔使十场就可以提早夺冠啦。不过都要赢波或者和波啦嘛。后边啊，李斯特城啊嗰啲啊追唔到啦，曼城都追唔到啦。不过咧，有啲数据咧都几值得睇一睇。就系利物浦咧，原来系咁多联赛入边咧，今季嚟讲啊，最干净嘅一队球队、哦。 红牌黄牌都少。 系啊，红牌黄牌咧都系非常之少。咁啊，平均每一场咧就系 8.14 次嘅犯规啊吓。咁啊，较英超嘅平均值咧仲要低咗 22% 添。咁、啊，除咗利物浦之外咧，都讲下啱啱咧完咗一场嘅比赛就系曼联。咁啊，曼联咧咁啊主场啦吓。咁啊正吞啊。搬嚟两蛋，哇！ 突然间又跌窝啊吓，曼联系咪？ 听到真系个心都唔明点解啊吓。咁啊，射手拉舒福特咧背脊骨裂啦，咁啊缺阵啊。曼联咧香港时间星期四啊，即系凌晨主场咧，咁啊迎战搬嚟。咁啊前锋线咧继续唔知做乜嘢，咁啊有枪喺度嘅，不过咧就冇子弹、啊，全部咧都系射唔到出去。咁啊喺上下半场各失一球情况底下，计上一仗咧净吞榜首嘅利物浦啊两蛋之后咧，连续两场都系0-2落败吓。搬嚟嘅两名入球功臣分别咧就系基斯活特啊，同埋积洛迪古斯嘅，咁啊见到啦。其他赛果方面咧，分别见到李斯特城主场4-1击败咗咧就韦斯咸啦。咁啊，班尼斯咧以及咧就系彭利娜喺上半场各入一球。咁下半场韦斯咸啊由麦克卢保啊射入12码，咁啊但系其后咧亦都见到咧就系艾约斯佩雷斯啊，咁啊连下两成之后啊帮助主队咧就赢出。咁另外一场咧就系连续三场食白果嘅热刺。主场咧就赢咗洛域治2-1嘅，咁啊呢啲嘅赛果，睇下会唔会即系令到对利物浦有少少嘅少少都好啊，少少威胁啊吓，不过都应该难啲噶啦。咁啊，李斯特城咧24战，咁啊48分啊排第三位嘅。 系咁啊，转个角度咧，同大家睇下咧，ABL 啦，即系亚洲职业篮球联赛啊吓，咁啊香港东方咧就踏入2020年咧越战越勇啦，咁上场啦，早几日嘅啫，咁就喺咧呢个咧湾仔室内啊。修顿室内场嗰度咧就赢咗西贡热火啦，咁啊今晚又有比赛，咁啊东方主场咧就对呢个菲律宾火焰啊，8点咧就喺湾仔修顿室内场嗰度咧就开火啦，咁睇到有几位嘅叫做外援球员咧打得非常之好啊，其中一位咧就系荷里菲特啦，咁啊另外上场咧就阿邵荣咧就正选嘅华将方面佢就最出色啦，咁啊三分球咧都入得几多下，仲有萧建芬啦，呢啲咧都系相对咧比较出色嘅一啲咧叫华将嘅球员啦，咁啊入到去睇 ABL 咧气氛系好似热嘅，因为个旁述咧通常都会讲好多英文啦，咁啊大家个感觉咧就有啲似咧睇 ABL 咧睇好似睇紧 NBA 咁样啊，咁啊有好多外国嘅球员咧，特别系譬如你对紧菲律宾火焰咧，人哋成队咧都系外国人面孔啊，咁啊感觉都几正嘅，咁啊睇翻 ABL 嘅排行榜咧，第一位咧就系呢个曼谷吸血鬼啦，八胜啊三负。第二位咧系台湾嘅富邦勇士，咁啊睇翻香港东方咧位列咧中游嘅位置啫，咁啊希望咧今场赢波，咁啊攞翻多啲分数啊吓，咁啊唔知入去修顿睇波咧系咪你今晚嘅节目啊，定还是咧准备都要行下花市咧咁样啦，系啊，咁啊篮球方面咧就差唔多啦，小白， 好啦，再睇埋咧就系网球方面啦，澳洲网球公开赛第三日嘅赛事啊，卫冕嘅大阪直美同埋佢嘅偶像啊美国球手啊莎莲娜威廉斯啦先后登场啦，都能够轻松咧就系赢波晋级嘅，咁啊睇下嚟紧嗰个赛事又会发展成点啦，跟住再睇埋咧就系伍嘉朗啊，咁啊即系羽毛球选手啦，开季3站东南亚大师赛最后一站嘅泰国羽毛球大师赛，咁啊22号嘅时间咧就已经上演埋首圈32强嘅赛事啦。咁啊香港嘅一哥伍嘉朗面对住咧近年表现下滑嘅中国老将林丹，轻松获胜晋级， 哇！厉害厉害吓，拳拍少壮系嘛，应该呢啲 好厉害。咁啊，尽管啊，即系泰国嘅大师赛积分较为少啦，部分排名较前嘅球手未有参赛。咁啊，但系36岁嘅林丹表现咧就真系麻麻地啦。啊，对于伍嘉朗嚟讲啊，成为咗林丹杀手嘅意义咧就远不及早年啦。咁啊，但系能够晋级啊，就代表啦。咁啊，亦都咧就有积分落袋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出战东京奥运咧，嗰个嘅情况咧，亦都望起上嚟。相当之乐观啊！吓，东京奥运咧，仲有 留意埋就拳击方面，大家都知道啦。咁啊，由于即系病情嘅关系啦，武汉方面嘅拳击站咧，咁啊将取消嘅。而家咧就国际奥委会方面咧另觅场地以及时间咧就举行呢一个嘅赛事啊。一有消息嘅，梗会同大家讲啦。胡子兰乐团 ，I love。景色のその中に君が入ってから変わり果てた世界はいつもそつなくこなした日々の真ん中不思議な引力に逆らえず崩れてく I love なんて言いかけてはやめて I love I love 何度も溶けた絵の具みたいなイレギュラー一人じゃない一つ気づけなかっただろうこんなに鮮やかな失敗に普通のことだととぼける君に言いかけた I love その続きを送るて笑う君のことを分かれない僕がいる美しすぎて目がくらんでしまう今も劣等感に縛られて生きている I love I love 不格好な結び目 I love I love 手探りで見つけて I love your love ほどいて絡まって僕は繰り返してる何度もレプリカばかりが飾られた銀河カーテンで作られた暗闇嘆く人も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that we have to do with the countdown. We have to do with the NHK 紅白歌合戰胡子藍樂團一首位作品叫做 I Love. 先聽8點鐘的新聞簡報轉頭回來繼續有晨光第一線的 控制星通技術在伊朗的營運銀行帳戶實際由華為管理但是孟晚舟2013年向匯控在香港的代表表示華為再沒有擁有星通技術他亦都從董事局辭職匯控在2010至2014年間透過美國分行為星通技術的交易支付超過1億美元孟晚舟否認加拿大政府代表律師的所有指控聯合國人權專家要求立即調查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被指參與對亞馬遜行政總裁貝索斯手機的黑客攻擊。有報導指出貝索斯手機在2018年和穆罕默德在 WhatsApp 上交流之後被黑客入侵，懷疑是和收到由穆罕默德個人帳戶發送的視頻有關。這個電子文檔相信包含病毒令到貝索斯手機受到感染竊取手機內數據不排除是沙特以往用作監控的惡意程式在美國的沙特大使否認形容是荒謬的指控天氣方面 一股温暖潮湿嘅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横澜岛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3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即日间温暖，晚上至到年初一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4，加元1.315，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7点，跌1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1.03美元，卖出1561.62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啊。咁较早前龙翔道来回方向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位置都相同喺彩虹村噶。咁一宗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嘅。咁另外一宗咧就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都系喺彩虹村噶。咁但系一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啊。咁较早前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噶去荃湾，咁但系一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对出。咁重复多次啊，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有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咁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喺彩虹村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对出。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呢一段路都比较挤塞，咁亦都影响埋太子道东啦，上观塘绕道挤塞噶，就系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上翻观塘绕道咧都系挤塞。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喺桥头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啦，交通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系正常，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繁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祈求家肥屋润，风调雨顺。 我是曾志豪，家和万事兴，我愿平安归屋企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毕家竟然去对头人吴家屋企嗰度拜年啊。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 吴太啊，我哋嚟拜年嘅。 咁你唔系应该开埋道铁闸，俾我哋入去你屋企嗰度拜年咩 ？Tony， 仲未入屋已经咁痛苦人嚟啦， 不得了，冇事嘅。 赤口相聚，两家人会唔会火山爆发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逢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喂，同学仔，我是 Alfred 许廷铿啊。喂，我想找你组队做 group project 啊。 你都想疯狂同歌手做天美？电视节目《星学跳划》，八间本地大专院校学生分别同陈柏宇、吴业坤、阿嘎、吴浩康、冯允谦、谷子乔、郑欣宜 同埋我许廷铿组队，用创意策动音乐跳划，推广香港乐坛。 星期日晚9:05， 港台电视31。 为符合国际标准，财务机构可能会向客户索取资料， 辨识他们会不会因境外税务居民身份而在当地有缴税责任。财务机构必须按税务条例要求收集超过120个指定地区的账户资料交给税务局，以便与当地交换。请公众配合安排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向有关财务机构查询。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着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分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啦，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朝早8:11啦。朱海婷早晨。 早晨彭仔，早晨咁多位嘅晨光听众，年29快乐。 係呀，洗完邋遢之后呢，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屋企又干干净净。 无菌，我哋而家最紧要係抗菌成功。 抗菌啊，咁就算冇事呢都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啊。依家都出街呢多咗，见到朋友呢就戴口罩啦。 讲紧呢一刻嘅， 大家都系需要保护自己啦，又或者系要照顾他人啦，都系一个有公德心嘅做法嚟嘅。咁今日年29啦，都知道原来话如果屋企咧要布置啲新春氣氛啦， 係咪就係今日係好時機？定係要等到年30？定係有啲人已經做咗啦，買年花好， 原來 哇刺揮春啊！ 咁 啊係， 揮春咧最好今日刺喎。 哦， 係 啊， 年29可能就係你乾乾淨淨啦嘛，28 就可以加入一啲新嘢啦，新氣象。 冇理由你嗰埲牆都未抹都未抹，或者啲打掃都未打掃就黐咗揮春落去，咁啊整到污糟曬，咁又啱喎，好似啊。咁所以年29咧，原來都係興。今日咧就走去貼下啲揮春啊，又或者係我哋中國人最興嗰啲嘅春聯啊，係咪啊？ 對聯、 對聯啊， 或者個福到嗰個字啊，嗰啲咁樣嚇。 係啦，咁啊睇下你會選擇係買嗰啲係傳統，即係毛筆字手寫嗰啲啊，定係還是而家好多啲新潮嘢嘅？ 我仲計劃咗聽日同阿女寫添，咁睇嚟今日要趕 要起工啦， 係啦，要做啦，快啲做啦， 要快啲啦嚇！如果唔係咧，即係误咗呢啲乜嘢嘅传统嘅时节嗰啲要做嘅嘢咧，咁又未够做到最好咁样啊，觉得吓。 不过天气方面咧，如果你琴日就洗完邋遢就好啲，尤其是上次我记得星期一做节目都提大家，哇！啲洗啲咩新年衫快啲做啦，因为天气嘅预测非常之准确， 好潮湿 啊！系啊，今日你出街都感受到啦吓，咁啊，现时室外气温21度嘅，大致多云都好明显啊，出到去都有即系个云，多云嘅感觉。嗱，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噶，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以及温暖，最高气温哇去到大约25度噶，咁啊真系啦。最轻微至到咧系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啦，展望啦，除夕日间系温暖，晚上至到年初一咧就会东风增强啦，有几阵嘅骤雨，去到年初二嘞噃就会天气显著转凉，雨势亦都较为频密嘅。 哇，系又转凉又有雨，咁啊真系会冻一冻咁样。真系唔怪之得朱海婷提大家，即系有啲咩衫啊，屋企嗰啲要洗啦， 上 个礼 拜同埋就话要准备咧，其实厚同薄嘅衫都我要。过新年啦，初一就着可能正常嘅吓，咁初二就开始要加翻啲褛咯。 好，准备好晒。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咁啊，差唔多到咧收炉嘅日子啦。咁啊，今天咧都继续有呢个投资市场嘅消息嘅。电话旁边咧，请嚟咗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啊 ，Dicky 噶，早晨 ，Dicky， 早晨， 早啊， 早晨华仔，早晨 Heidi， Hello， 预祝大家新年进步啊吓， 多谢多谢，你就收炉未啊？都系定系做埋年三十万先啊？ 听日半日市系咪？ 都收收地咁咯，寻日年廿八就拎咗架车去洗邋遢咁咯， 同佢扮靓 靓。今日都继续翻工嘅，我都会去旅行，但系都系即过咗诶农历初一、初二、初三，即系啲机票有所回落嘅时候咧，先至带啲小朋友出外旅游咁咯。 好啊，啲机票可能去到某啲时间有所回落啦，但我哋港股方面咧，琴日都系高收啦，升咗355点，都升幅有1%，重上翻啊呢个28,000嘅水平嘅。大家都话啦，唉、哎，其实之前向上冲29,000嗰啲位咁嘅阻力啦，有一定嘅阻力啦。咁而家咁啊，企稳喺28,000，我哋话安安稳稳去过年，系咪都系一个即系好嘅位置咧？吓， 嗯，我就唔系太乐观，点解咧？嗱，虽然剩翻唔系好多个交易日吓，即系好少钱，好听紧都年30,000，咁啊。系啦，应该咁讲，唔系好多个交易嘅时间添，因为好唔系好多个钟头吓，咁啊头先彭仔都讲，今日就一日交易日，听日都系得个半日。嗱，但系点解我会咁讲咧？就因为过去嗰真系48小时，金融市场其实真系相当之波动，大家都会见到啦吓。喺再前一日，恒指大跌800点，咁原因就系因为担心即系武汉肺炎啦吓。咁寻日咧。又好似突如其來咧，又唔係好擔心咁喎。總之個指數就升翻跌幅嘅一半左右到啦，差唔多一半啦。咁當然啦，喺當其時，即係喺講緊24小時之前，大家咧都仍然會見到就喺而家呢一刻咧，就香港好似好多疑似個案，就冇一個係確診嘅噃。咁啊，武漢雖然係越嚟越多。咁但係咧，當即係日前咧，係突然之間嗰、那個即係話感染人數啦，喺武漢啊，甚至乎全球各地咧，都開始有零星嘅感染嘅人數。最終澳門有嘅時間咧，咁我都已經喺我自己社交平台啊，或者喺尋日喺某一個電視台都講，哇！即係講真的，真係好不幸同無奈。 你啲報出嚟係灰灰地色嘅喎 嚇。係啊，Heidi 都睇到，咁啊多謝嚇，咁啊肯定都會有確診嘅啦。但係當香港如果你話真係不幸，確診一個，咁我又擔心1:2，又可能2:3。嗱、yeah, yeah. ，如果喺呢個咁樣嘅環境底下咧，市場情緒可能又再陷入一片恐慌。不過，你話今日會唔會真係暴跌好多咧？未必。但係我好肯定咧、就是，就係成個所謂嘅即係擔心呢個疫症嘅因素嘅所謂嘅跌市咧。就未跌完，係會過去的嘅，任何疫症都會過去的嘅。我都唔希望香港會有即係、就是、有人即係、就是、死亡，因為呢個疫症，我諗相信大家都即係、就是、記得即係沙士嘅教訓嚇。咁、但係即係我諗某程度上到而家，即、就、係、是、今日開始有啲新聞就講話，即、哦、係、就是、武漢都會好多啲交通都會停駛啦咁樣。即係好似佢哋都即係如臨大敵啦。就同過去嗰一個禮拜之前佢哋啲嘅官員講嘅形容嘅情況就好截然不同啦，而家就好似好嚴峻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希望即係經過沙士嘅教訓，都真係會懂得佢點樣去應對呢個疫情。不過永遠都係嘅，人類都係會犯同樣嘅錯誤，即使經歷教訓都仍然會犯錯。即係股票市場好多股民都係嘅，即係輸完呢一次係因為咁樣咧，下一次又係咁啊。不過希望大家就唔好啦，即係 警惕噶啦， 系啦，最好就唔好啦。 系咁啊，但系咧，睇到啲疫情嘅状况咧，又见到内地嘅股市咧，就令到唔知系咪因为咁啊，受惠到嗰啲嘅口罩股做好啊。啊，咁呢个系咪 有一只纺织股啊？之前一日升得成就系涨停板嘅吓、啊，我完全就见到呢个同样情况，甚至乎咧即系阿鹏姐再讲落去，咁口罩股都得啦， 诊 所股都得啦， 哇，会唔会就？啲咁嘅疫症嘅情況又造就咗 疫症相關嘅支援股份啊！我哋話 或者投資機遇喎、啊，有啲 係啦啊！我幾中意 Heidi 頭先嗰個形容詞喎，即 疫症支援嘅股份， 支援 係啦係啦，即可能 supporting 啊，側邊嗰啲嘅產品啊， 係啦。 即係有陣時一講話咩受惠，即係好敏感噶嘛。而家即係大家都如臨大敵，好驚受，好驚受感染，甚至乎有一啲被感染嚇、你而家仲喺度講受惠咁樣， 冇啦咁樣。 係啦，哇！仲係咩受惠於疫症喎、咁，形容得好好。咁係啦，即係喺呢個支援嘅角色，咁有冇邊啲股份係其實反而可能做多咗生意咧？咁、日前都勁升係話。唔敢去睇醫生咯，網上睇醫生咯。平安好醫生之前日前勁升嚇，咁其實呢排都升咗好多。咁甚至乎有一啲細啲規模喺香港經營診所嘅股份，亦都做好。部分醫藥咧，亦都做好，可能一啲中成藥啊咁。嗱，當然如果你問我，即係撇除基本面啦嚇，如果你話純粹炒呢個概念咧，係短暫嘅，係即係唔會話好長久嘅，因為都要明白真係。即係如果你話經濟真係受到疫情嘅影響，咁其實咩行業最後都係會受影響嘅。咁你話呢一啲即係因為有個支援嘅角色，受到嘅好處咧，我諗都會只係短暫。即係話簡單啲講咧，即係炒呢一啲相關嘅板塊咧，就要快手啦。真係可能即係一日起兩日止嘅啫，即係嗰個炒風唔會話。維持得都好耐，因為始終當個供應短期緊張，但係中期係舒緩咧，咁其實佢哋嘅股價就已經會跌翻曬落嚟。即係呢啲係過去我哋有觀察過喺股票市場，例如即係當年沙士嘅情況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 hold 呢一啲嘅股份咧，就適宜短線咯，就唔適宜話真係諗住話真係可以揸好耐啦。 係，同埋有啲道德嘅問題咁樣添啊，自己投資嘅時候都 唔係幾好嘅。 咁我哋不如睇一啲咧，即係大環境。因為這個人民銀行啦，公開市場進行就300億元的人民幣逆回購操作的，這300億元的人民幣會不會成為這些北水新的動力，可以怎樣走向呢？有沒有即可以幫下這個投資市場，還是應該怎樣去看呢？ 當然啦，其實人民銀行或者央行咧，通過逆回購操作咧，去提供市場流動性。當然正回購就會係收緊啦，市場流動性咧都係一個好行之有效、經常都會做嘅動作嚟嘅。咁但係大家都明啦，因為內地嘅春節會比我哋香港農曆年假期長，咁即係話有一段好一段嘅時間咧，大家就唔好北望神州住啦，因為咧就唔好諗住靠北水啦。同埋亦都因為呢個疫症嘅關係咧，我諗喺好短嘅時間咧，即係所有嘅空運啊，甚至乎即係所謂春運概念啊，都一下子咧就已經急降温，甚至乎即係好多股份都係兩三日之前已經開始倒跌啦。咁我諗呢個情況都會繼續。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我相信喺即係農曆年假期之前，即係央行再加大市場流動性，即係比起正常啲逆回購操作，這個唔係細嘅，即係都會係大大地嘅。我諗都會係即係兩件事啦，一就過年啦，咁二亦都有疫情，咁可能亦都會即係提供大少少嘅流動性。咁但係你話呢一個嘅流動性係唔係就足以令到股票市場係唔再擔憂個疫症嘅爆發，而係反而係注重喺流動性嗰度咧？我覺得未必。咁所以即係話對於股票市場嘅利好作用咧，相當之有限。但係對於即係金融市場對於銀行體系嘅舒緩作用咧，咁呢個有嘅。 系，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啦吓。咁今朝早咧就唔该晒 Dicky 啦，同我哋分析咗呢一啲嘅消息嘅情况啦。咁明天咧仲有一天，系呢一个 三十日， 年三十嘅朝早啊吓。 大家拜个早年， 好啦，咁听朝再同你倾过，唔该晒 Dicky， 拜 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All for the gram, she love the gram. Oh wait. 呢首作品是他入行以来最红最多人认识的歌 Arizona Zavras 有这首 Roxanne But if I throw this money, she gon' drop. Ayy, she don't wait in lines if it's too long. 讲咗一个 party girl 嘅故事，不过咧就唔会中意自己啊！呢、这个礼拜新入榜占第八位，英美都好红嘅一首作品啊 ，Arizona Zephyrs Roxan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八点二十五分嘅早上时间，21度嘅室外气温，相对湿度90%嘅呢个时候咧，就请阿朱海婷咧。有啲乜嘢要告诉彭爷爷啊？ 哇，告诉嘅都系讲下咧，即系呢个年宵方面嘅市道啊、 哦， 因为咧 今年 行咗啦，行咗啦， 行边个啊？ 我行咗花墟。 哦、 即系呢度附近罩嘅，就近嘅嗰、那个，即系以前咧都系 花墟公 园球场啦。咁、 嗯、 因为今年咧都真系冇呢一个嘅即系干货摊位啦、嗯，所以去到嘅时候咧，其实你由啊行上行落去，咪有条楼梯落嘅。你由个 top shot 咧已经见到咧，哇！一条同一条巷之间咧就非常之宽阔啦。系啦，基本上我行咗，其实咧真真正正咧，如果你话湿货卖花咧，都系得六条 lane 啫，六条巷啫。咁、哦、另外咧，大约得翻四分一到嘅系啦地方咧。那个就挨近花墟对面马路那个入口位啦吓，咁、嗯嗯、就系即系有啲熟食档咯。咁、啊、都人流嚟讲咧，我咧就拣咗。 你系咩钟数去啊？ 我好神秘，我拣咗夜晚十点几先出发。 开到咁夜嘅咩？ 其实开到十二点嘅，但系咧嗱，你要留意啦。如果大家都仲系谂住去买花嘅朋友吓，咁、咧其实你发现咧好多档咧都去到11:30啊，11:09咧都仲仍然系即系招呼大家嘅。如果你嗰一刻去到， 揾嘢揾钱 系啦，就算有啲咧，佢个档口哎呀熄紧灯咧，你揸住个电话开住个电筒咧，佢照招呼你嘅。 开电筒行花市， 我咧嗰日同我啲屋企人咧 呢个经验 朋友咧，咁就首先我哋就10:00就去到花墟个球场啦，咁就买花先，咁、就嗱桃花，尤其是好多桃花档咧都生得比较早嘅，即系可能你去到11:00啊，11:03咧，佢哋就拦住噶啦啲花，因为我谂都唔预计你咁夜去买啦， 差唔多收铺啦嘛。 但系都仲有啲咧，就去到即系、就是、去到临尾嘅。咁、今年啲桃花咧，其实嗰日骤眼去睇啦，都唔係話開得好多字嘅，咁、大約你見每一棵都可能係有第三分一度，兩棵啱時間嘅。如果呢兩日突然間回暖啦，再加埋潮濕嘅話咧，咁啲花農都話 OK 噶啦。其實過埋年29、30咧就開噶啦。 即係有啲似我哋而家電台 lobby 嗰棵 嗬。係啊，哎呀，係啊，係 啊，好寥落咁樣睇 啦。嗰日上個禮拜 send 嚟咧，真係寥落咗啲。不過我覺得咧，啲花農都教你 啱 噶 啦， 係 咪啊？啱噶啦，29開始開。 最緊要睇佢有冇花冧啊嚇，同埋開花啦，就由底開到面嘅。如果个顶已经开晒咧，咁、证明都应该冇乜啲新花冧剩噶啦。 哇，咁啊！ 咁另外咧，其实好多啊，兰花市道今年都系好多啦。基本上台湾品种啊、日本嘅品种都好靓，即系兰花今年嘅供应系充足，同埋都靓。但系咧，新年有好多人中意买啲好吉利意头嘅，例如系银柳啊、五代同堂啊、嗰啲富贵子啊。但系好啊，大家要留意咧，就系、呢个串串金啊。串串金以往都好旺噶嘛，但系今年咧，初初我哋就话哇咁贵嘅。350元五支，或者400元就五六支，系贵嘅，即系俾我哋一向嘅感觉系贵嘅 啫。我记得以前买都 是，所以咧我哋就同啲花农倾下偈，要了解咩事啦。其实今年咧，听讲话即系摆串串金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噶吓，即系如果你有风水啊嗰啲角度， 所以我哋就贵咗啊。 唔系，但系佢哋话冇啊，今年咧个今年个做咧唔好啊，即系嗰收花咧，佢哋其实净系个收成唔系话太好，个供应唔系话太多，所以相对地就贵咯。咁所以大家买嘅时候，如果你话见到300多元以上嘅，其实都系一个市价。仲有你行完花市之后咧，唔够喉再去花墟啊吓，真正嘅花墟行咧， 都未晒。 行到成12:30啊，都仲灯光火着，唔好话系好虚撼啦，但系都仍然你见到条街咧都有人咯。咁所以我谂呢今晚啊、听晚啊啲冲刺期咧，大家都越日越精彩。不过啲花农都攰嘅，大家就要买嘅话，亦都即系唔好挨到咁夜啦。但系我又唔相信嗰啲话越夜去劈人价嗰啲系一定会成功咯。 嗰啲留翻到即系连30晚都完啦， 都有啲即系卖花档嘅朋友同我讲过，冇啊，其实今年都叫价都唔系太进取，大家都系合理，同埋最紧要去咗啲货啦。 哇，阿朱凯婷，你讲开咧买莲花咧，令我即系都准备一下先，因为今日 你会约 咗。唔係啊，會有人送花嚟 啊！我哋都為二台咧就添置咗咧啲蓮花， 準備迎接啦。 呢一個係蘭花嚟嘅。 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断扩散，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一共确诊571宗新型肺炎病例，17人死亡，死亡病例全部来自湖北省。武汉市宣布今朝早10点开始，全市离开通道关闭，公交车、地铁、渡轮、长途客运暂停营运，冇特殊原因，市民唔好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开嘅通道暂时关闭。世界卫生组织将会延迟作出决定，武汉爆发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系咪属于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专家在日内瓦举行几个钟头会议之后，总干事谭德赛说，仍然需要更多信息才能够决定是否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属于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专家当地星期四会再开会讨论。被问到武汉决定暂停所有公共交通的安排，谭德赛说，当局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不单止可以控制国内疫情，还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在国际社会蔓延的机会。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调查2宗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凌晨发出新闻稿，话第2宗个案涉及一名56岁男病人，是本港居民，过往健康良好，他的呼吸道样本初步检验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他在今个月10号独自前往武汉，19号由武汉乘坐中国国际航空 CA8279 航班前往深圳，同日经罗湖口岸乘坐港铁返香港。病人自18号开始发烧，但系冇呼吸道感染症状。第二日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医，无需入院。21号再到嗰间医院嘅急症室复诊，由于发烧症状持续，院方安排病人入院接受隔离治疗。病人现时情况稳定，转往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至於首宗個案涉及一名來自武漢的39歲男病人，他前日乘搭高鐵由武漢到深圳北，再由深圳北 G5607 7:35開出的高鐵到香港西九龍站，坐的是2號車廂座位 2D。加拿大政府代表律师说，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引渡聆讯重心是孟晚舟涉嫌诈骗银行。法庭文件显示，加拿大政府的代表律师在庭上形容诈骗是这一宗引渡聆讯的重心，向银行作出虚假陈述换取金融服务属于诈骗，孟晚舟的持续行为已经构成向银行诈骗。加拿大政府代表律师认为，华为控制星通技术在伊朗的营运，银行账户实际由华为管理，但是孟晚舟2013年向汇控在香港的代表表示，华为再没有拥有星通技术，他亦都从董事局辞职。汇控在2010至2014年间透过美国分行为星通技术的交易支付超过1亿美元。孟晚舟否认加拿大政府代表律师的所有指控。财经消息，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773， 日元 109.69， 瑞士法郎 0.968， 澳元 0.687， 加元 1.315， 新西蘭元 0.66， 人民幣 6.909， 英磅對美元 1.315， 歐元對美元 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4点，跌21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62.11美元，卖出1,562.7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即日间温暖，晚上至到年初一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狮隧入口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隧入口噶。咁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啦，近住彩虹村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咁只系近住彩虹村一段咧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活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演绎新播做足。 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朝早八点三十九分，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嚟自《东方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都系讲到咧疫症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就话香港咧宣告失守，咁啊爆发大半个月嘅武漢肺炎疫情咧，就終於殺到嚟香港啦！一日內咧係出現兩宗確診個案，咁一名咧年約五十歲嘅香港男子咧到過武漢探親之後咧就唔舒服，咁喺星期日19號嘅時間咧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度求診，但係就因為未有發燒以及係肺炎症狀，咁就不符合呢一個情報準則，獲准離開。咁結果幾日之後咧，病情加重，咁啊再去求醫，初步確診感染係新型冠狀病毒。有傳染病醫生就指咧，現時情報準則咧出現漏洞，咁啊促請咧係要擴大呢個情報範圍，堵截呢一類嘅隱形病人嘅。咁另一名係嚟自武漢嘅內地男子咧。前日就由武漢乘搭高鐵去到深圳北站之後，轉車去到西九龍站。入境嘅時候咧，檢測到佢發燒，咁啊同樣咧係證實染疫噶。嗱呢一個係《東方日報》佢喺頭版頭條當中咧所用嘅字眼啦。咁可能咧，大家亦都會透過其他嘅媒體咧，佢哋嘅新聞咧，有一啲嘅形容咧，就會話係高度懷疑啊咁樣嘅。咁啊，呢一个就系嚟自今天咧《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咁跟住咧，《文汇报》方面亦都系咧讲一个关于呢个疫情方面嘅情况啦。27省市失守，内地十七死，548确诊嘅吓。咁啊，睇翻啊，武汉新型嘅肺炎疫情咧，就病例不断增加，内地防控政策不断升级噶。喺国务院新闻办琴日咧，就系针对疫情召开嘅首场发布会上边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就表示，当前病例咧主要就系同武汉相关，已经系出现人传人同埋医务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嘅社区嘅传播。疫情传播嘅途径咧就系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存在变异嘅可能疫情咧存在进一步扩散嘅风险嘅，咁就佢就强调啦，要严防死守，将疫情控制喺武汉。咁啊，佢用咗八个字嚟形容噶，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噶。咁啊，睇翻啦，咁佢都建议咧就。啲人就話：，可能春運期間想去武漢探親啊，或者由武漢想出外探親啊，咁佢都建議不去武漢、不出武漢，就係非常負責任嘅忠告噶。咁另外亦都有內地媒體報道啦，武漢已經咧就係對進出城咧嘅車輛同埋人員咧就係實施咗呢一個嘅排查嚇。咁啊，截至到1月22號嘅晚上12點啦，總共咧就收到27省，包括係區同市累計嘅報告新型冠狀病毒嘅感染肺。炎确诊病例吓，我呢边就系548宗噶，其中重症102宗，而死亡嘅就系17宗，都系来自呢个湖北噶。嗱，官方就认为啊，近期病例嘅数量咧变化较大，同对啊呢个疾病认识咧就不断加深啦，完善咗诊断方法，优化并向全国下发诊断试剂等等有关嘅。咁至于中央嘅中国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咧，亦都强调啦，对病毒嘅认识系逐渐深化的过程，人哋都是聚焦在野生动物交易的市场当中，来源可能就是野生动物和他们所污染的，所污染的环境。一开始只是动物到人的传播，再就是会是病毒，就是在这里是适应和变得的。对于宿主的适应和变得，目前的阶段已经出现人传人和一些社区的传播的。这个就讲明病毒经过了三个过程，是逐渐適應人的傳播，哇，好驚啊！適應喺人的傳播，冇 嘅，咁啲細菌自己都叫生存， 細菌都好叻噶，我哋又更加叻啦嚇。唔該曬 Heidi， 再睇下嚟自東方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反修例運動持續7個月啦，特首林鄭月娥咧咁啊出席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機會接受外國媒體訪問嘅時間啦。 咁佢就已經話到啦，咁為警察同埋暴力對付示威者方面咧就開脱，咁形容警方咧佢係極度克制，亦都指出啊冇人因為警方嘅行動死亡。佢堅持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並且反駁外界指出啦國家主席習近平收緊對香港嘅香港自治嘅講法啊，香港管治嘅講法，話到啊習近平三度清晰表示，咁中央希望香港落實一國兩制以及咧就高度自治噶。咁至於盛傳啊，北京或者咧就撤換特首方面啦，林鄭月娥亦都話到啊，辭職唔困難，咁但係認為啊，喺面對困局之下咧，離任十分之不負責任，強調啊，咁啊堅持不辭職，咁啊更加咧就提到已經擔任公職40年，咁啊自己亦都話到希望咧人們記住，無論面對任何嘅困難，我的心都屬於香港人民。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是好，唔该晒小白，差啲你最后嗰句，我为你读紧边一份报纸，系咁啊，嗰个引述嚟嘅， 引述嚟嘅系。 好啦，跟住转睇下明报咧，明报嘅内页讲文咧就讲下另外一位嘅政府高官嘅表现如何啦。咁啊，都几勇猛啊，佢呢排啲表现都。咁佢系警务处长邓炳强，寻日晏昼咧出席荃湾区议会会议，会上咧有唔少民主派议员咧就向邓炳强展示片段或者照片，指控警员咧涉嫌滥权嘅。有议员不停追问啊，要求佢咧交代警队过去七个多月系咪不曾做过一件错事，或者咁讲，是否不曾做错过一件事？咁啊，邓炳强咧就话。並冇講過警隊一件事都冇做錯過，咁啊首度承認咧有個別事件可能有做錯嘅地方。佢亦都透露咧，警隊內部正係調查一啲警員啊涉嫌嘅不當行為，正循呢一個嘅紀律復檢嚟到做緊嘢。咁而鄧炳強尋日亦都首次咧就住721元朗襲擊事件，就話警隊有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噶。咁尋日咧就係鄧炳強第二度啦到訪區議會，會前有大約係60名係支持警察嘅市民咧係先發起集會啦。咁而部分人咧其後更加旁聽會議嘅。咁而尋日咧阿鄧炳強出席荃灣區議會咧，氣氛就不及上個禮拜咧。佢啊到訪呢個中西區議會咁激烈啦，但仍然咧不乏一啲針鋒相對嘅時刻噶。例如咧係被有議員問到，喂警隊研究引入電槍之前咧，一哥會否親自接受電擊測試啊？咁一哥咧就反問議員啦。咁若果引入啊警隊引入新嘅手槍嘅時候，係咪要先打自己一槍呢？咁啊，一哥咧又話啦，尋日咧就有區議員咧貼出一啲係侮辱警員啊，以及係侮辱佢嘅標語，咁佢咧唔會放在心嘅，認為咧做法咧呢啲做法只係顯示有關人等嘅修養。佢仲話，如果有人只係識侮辱人、講粗口、講大話，確係幾可憐嘅。咁呢個咧嚟自今日咧《明報》嘅港文報導嚟嘅。 先讀一讀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啊！龍翔道天橋往觀塘方向近彩虹村快線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就喺龍翔道近觀景台噶。講多次啦，龍翔道天橋往觀塘方向近彩虹村快線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就龍翔道近觀景台，駕駛人士咧請考慮改行其他嘅路線啦。 好啦，跟住喺我手上咧就係香港經濟日報方面嘅港文，都係即係唔係太開心嘅一宗嘅新聞嚇。三關員執勤殉職，港澳辦。中聯辦係哀悼噶，海關咧一艘淺水巡邏艇前晚啊喺懷疑啊追截走私船隻嘅時候發生咗翻沉嘅意外，釀成咧三名海關人員死亡，兩人受傷。消息就講到啦，海關船隻咧就疑與咧而發生咗咧呢個碰撞之後沉沒，咁但係初步咧海面就冇發現一啲嘅漂浮物，不排除咧就係追截走私船嘅時候相撞之後出事嘅。多名嘅政府官員、紀律部隊、港澳辦以及中聯辦咧，就向三名嘅殉職官員表示咧，係哀悼同埋慰問佢哋嘅家人。咁至於海關啊，喺北角總部咧，琴日亦都係下半旗致哀噶。咁睇翻下，三名啊呢一個嘅即係殉職嘅官員咧，包括有43歲嘅女高級官員啦，處理高級官員39歲嘅男士同埋27歲嘅一個官員噶。咁當時咧，三人被救起嘅時候都係有穿著住救生衣。嗱，講翻事發情況啦，前晚 九点钟左右，涉事的海关潜水巡逻艇就在赤鱲角机场跑道对开的沙洲执行反走私行动的时候，怀疑追截两艘走私冻肉船的时候意外翻船，船上四男一女关员堕海，年龄就是由27至43岁。咁负责指挥的女高级官员啦，同埋驾驶员以及另外一位官员咧，就系被困呢个船舱。消防蛙人接报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三人救起，但系已经系陷入呢个昏迷啦。咁就送往屯门医院系抢救，证实不治噶。咁睇翻啊，海关翻沉嘅船只咧，就曾经系有被撞击嘅痕迹，但系由于海上未有发现任何嘅漂浮物，以及咧系及后喺海面发现一艘啊，怀疑系走私船只停喺海面，但系冇人嘅，只系咧上船上有一批怀疑走私嘅冻肉遗留啦。咁事后啦，船只咧亦都被拖回嘅大榄水警基地调查。咁呢一只嘅被发现嘅走私船嘅船头都有咧呢一个系碰撞嘅凹痕。咁就唔知系咪同事件有关啦。至于另外一艘啊，就系被追逐嘅走私船咧，就已经逃离，系不知所踪嘅。咁希望三位官员嘅屋企人都可以节哀顺变啦。 好，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关于艺发局啊有500万资助嘅计划噶，咁啊修例风波咧就话到持续7个月啦，唔少嘅艺文活动受到影响。香港艺发局啊喺得到民政事务局嘅支持底下，推出一次性嘅艺文界支援计划，总金额咧就系500万元噶，舒缓咧就系艺文界暂时嘅财政困难。咁啊计划预计啊可以俾300个嘅艺文单位受惠，获得艺发局资助嘅团体最多可以获得50,000元嘅资助。咁啊局方话到啦，希望今次嘅计划可以纾解一下艺文界暂时嘅财政困难，共度时间，为艺术嘅团体同埋艺术工作者咧就纾困。咁啊，根据业内人士分析啊，因应住咧就呢啲嘅计划啦，中小型嘅艺术团体佢哋嘅流动资金一向就较少，因此对该类嘅团体帮助咧应该就会较大噶。咁啊，根据翻政府嘅资料显示啊，单计上年6月至到11月期间，已经有大概180个租用康文署场地嘅活动咧系受到影响噶。资料亦都显示啊，团体可以喺今年嘅4月29日之前，咁啊以邮寄嘅形式咧递交申请。艺发局咧就会喺收到申请嘅6至8个星期之内完成处理嘅申请啦。艺发局就话到啊，艺文界支援计划嘅资助将会以支票形式一笔过咧就发放俾成功嘅申请者，获批嘅艺团或者艺术工作者啊，需要将支援金啊用于是次嘅申报受影响嘅活动入边，不可将其转移至到其他未有申报嘅活动之中去到使用噶。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 ，Ruby， 今日个市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我话其实见到而家咧，成个大市咧，即系个投资气氛，即系稍微都系叫做唔错嘅，因为始终咧，即系内地而家行紧春季行情啦，咁啊更加咧，即系大家憧憬紧会有一个牛市嘅三浪啦，上证有机会去到3500点嘅。咁不过咧，即系其实而家因为武汉嗰度咧有个肺炎疫情啦，咁你见到其实大市咧都嗰日见跌到咧都比较多啲嘅，有成800几点嘅。咁尋日你見佢反彈咗成300几点嘅，咁因為調整嗰個數咧都比較多少少，咁所以尋日咧見到反彈咧都比較全面啲嘅。不過即係大家揀股嘅時候咧，即係要比較小心啦。可能同疫情相關嘅股份咧，即係盡量避免咧，即係選擇啦。可能揀翻啲基本因素咧比較強啲嘅。咁如果而家咁睇咧，其實你見到武漢嘅疫情咧，亦都越嚟越嚴重啦。咁相信其實慢慢咧都會同港股咧，即係香港股都會反應嘅。咁有機會咧，港股咧其實都會跟住咧慢慢回落嘅。咁不過真係唔會話一下子再跌好多噶啦。咁但係建議大家其實真係新年前嘅，咁如果真係揸住股票嘅，有機會就先行離場咗先啦。咁而家暫時港股咧，即係個支持位咧，可以參考翻今个月个低位咧，大概27,800点到啦。 咁啊，散户股民咧可以留意翻啊，采纳翻咧 Ruby 嘅建议啦，减下磅啦，轻身上路啊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咁啊，预祝你新年快乐先啊吓。咁啊，来年咧事事顺心啊吓。 好，大家咁话。 唔该晒，拜拜。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早晨， 早晨，华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咁就我都系多留意咗好多咧，关于过农历年咧，大家会遇到嘅情况啊，所以咧，我都想咧，同各位晨光嘅听众同埋阿 O 同阿 Heidi 咧，都研究一下，喺呢个过农历新年嘅时候，大家互相拜年啦。咁长辈啦，又或者系已婚人士喺香港啦，都会咧就派利是俾嗰啲咧未结婚嗰啲嘅朋友，系咪？ 系啊， 佢哋会唔会咧？通常会加一句低人嘅说话嘅咧？ 低人啊，即系 吓会啊？ 系啊， 你以前俾人低过， 攞埋今年好啦，咁样嗰啲咯，一定会啦。 如果个语气系咁，我觉得又冇乜问题。 有啲都唔系嘅，有啲就转过同一句说话，下年到你派利是啦。咁、其实都系同一个意思。 系 啊，我可以觉得。讲得再衰啲喎， 呢啲都唔够面系嘛？ 我示范一下，虽然我唔在行啊呢方面 啊。Rowing action， 到埋今年好啦。 系 系咪呢啲啊？ 系啲语 气再差啲，觉得几好笑。 系啊， 哇，好大个人咯、啊，中豆利是， 类似呢啲啊。 呢个都听噶会。 系啊，咁我又觉得咁嘅。其实你利是是派嗰个咧都系开心的， 其实派都系福分嚟嘅， 系啊， 系咪先？ 有一个讲法咧，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啦，就系咧利是呢啲嘢咧，你越派得多，或者里面嘅馅咧，你系越阔绰啦， 揾到先派到， 系啊，其实亦都代表咧，你今年派得多咧、你嚟紧呢一年咧都会咧赚得翻咁，哇！如果你下一蚊一蚊咁嚟到咧，好。 地有升嘅利是， 系啊，好悭咁嚟到派，又或者咧暗暗沉沉咁咧，唔想派咧， 唔系，或者 财神都走开啊！ 你派嘅时候咧，俾人，但系就黑口黑面嘅样 系，系啊，其实真系唔好噶，真系唔好啦咁。 但系咧，有研究显示咧，今年啲利是可能缩一缩水 喎。其实我又觉得，如果真系有呢个事情发生咧，系合理咯，因为大家都可能诶咁、个市况咁咧，有钱都唔系乱使，都要体谅 嘅 系咪？ 咁我哋诶个馅可能会有啲扣减，但系咧面上嘅笑容同埋咧。祝福嘅说话咧就唔悭得，亦都唔好讲啲咧，即系咧好似有啲咧，哎呀窒头窒势咁嘅说话啦。原来话咧，啊啲年青人尤其是吓，可能年青到咧三十过外嗰啲啊，但又未结婚，咁啊经常咧喺屋企之间咧同嗰啲亲友拜年啦，就会遇到一啲难听嘅说话。就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啲咧，即系诶谂埋今年唔好咧，即系嗰啲啦吓，几时轮到你派啊？除此之外咧，可能啲姨妈姑姐咧，有时又唔系好，唉，即系又唔系好识得睇， 唔系好 熟性啊，系啊，眉头眼额咁，以为你系后辈咧，大家亲戚上头就讲，但系讲啊。 哇！你人工咁低，今年有冇人工加噶？ 诶、哦，嗰、啲年轻人会点答啊？关你鬼事咁样。 哇，咁滑、啊！ 即系如果你咁样问，咁人哋真系咁样答一句，我关你咩事？ 咁我又唔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嘅应对咯、啊。如果可以啦，都有一啲方法，譬如啊呢一招好啊， 系 就好似咧防止家暴咁啊，点样啊？就系咧啊，深呼吸一下。或者饮啖冻水， 系冷静一下自己先。 系啦，甚至乎咧可以行开一阵， 即刻食个年糕行开。 行开一阵，唔好咧咁急速去回应，反而咧担心你咧讲咗啲咧真系咧你嘅真心说话出嚟咧。就大家親戚上頭冇得再做啊！ 用咧機關槍式嘅祝福方法啦，佢、一講乜你係咁一輪嘴講十個祝福語，咁、都應該會停到，但係開開心心嗰只喎。 同埋佢插唔到嘴嘛。 祝福身體健康，保萬你。 希望大家咧喺今年咧啊，團年啦、拜年啦等等嘅時候， 和氣 生財。冇錯。神光第一線，神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拜年机警讲好话，姨妈。 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好长嘅，排到去风力楼。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咁但系咧去观塘方向嘅车龙咧就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风力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啊，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咧，龙尾就去到彩云村。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1/4提升至1/3，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睇下啦。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我祝愿每一只宠物日日都食得、瞓得又玩得，等待一个家的动物今年有一头好住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继续晨光第一线啊，9:07直播室有阿欧， 早晨， 有彭仔响树，有阿小白， 早晨， 仲有朱海婷， 早晨啊， 咁啊，睇下 嗰個嘅登記冊先嚇，都係要盤點一下。 而家 叫登記冊， 唔係數簿啊， 係咯， 係啊，又可以經常會轉變嘅。啊，咁啊，好似有個良辰吉日仲未有朋友。 係啊，呢、這個真係良辰吉日啊，因為佢係公眾假期嚟㗎。 初四， 哇！真係驚咗初四？ 唔會啦，今年驚初五啫嘛。 點解啊？做咩？ 開工。 哦， 初五开工，初四都系红日、啊。 系 啦，嗱，而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如果想做一个私人点唱，尤其是咧，可以初四咧，即系搭通咗呢个日子啊，又可以喺空气之中拜年嘅话咧，咁啲亲友听到会唔会特别兴奋咧？ 或者成班亲友一齐嘅时候，攞住个麦咁样传都好兴奋。 系啊， 你谂下公众假期打到晨光 morning call 几特别啊！ 哇，咁惊嘅打到啊要， 能够打通 一个唔少。小心又俾你食到字， 唔系我惊啫，突然间有啲画面出现咗。 敏感啊你， 系打通，打通就得啦。 打通， 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咁啊，小白咧而家准备咧听大家嘅电话嘅。咁啊，如果初四嘅日子唔啱你都可以再预约过其他日子嘅。譬如 成个正月可以拣噶嘛。 咁啊系， 成个正月啊， 有心唔怕迟啊嘛。 冇错， 十月都系拜年 时啊，真 系啊，排得到啊。咁啊，跟住落嚟星期四就要交俾阿 O 咯，九点后。 嗯，今日有个歌手朋友咧，叫何宏轩啊，咁佢咧就开咗一间小朋友嘅才艺训练学校，咁啊呢一间学校咧，入边都有啲几得意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哇，真系好好嘅， 有市场噶， 成日介绍啲新朋友俾我哋识。 系啊，系啊，系啊。好，我哋一齐听一下个访问内容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 to O 阿 O 请嚟咧一位歌手朋友，咁平时咧佢以歌手朋友嘅身份咧就会上嚟电台啦派歌啦，咁佢系何宏轩 Alan， 早晨 ，Hello， 早晨，早晨， 系，但系原来咧一问底下咧就发现你原来有几项嘅生意做紧啦，主要地 mainly 我哋今日就抽咗。呢、這个教育啊，儿童教育中心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喂，咁呢、這个教育 center set up 咗几耐，同埋喺边度噶？ 我呢个 center 其实开咗一年左右啦。 嗯嗯嗯。 咁啊，个中心就系喺荔枝角嘅。 荔枝角， 系啦系啦，咁样咯。 系咁个过程一开始点解会想做一样教育嘅嘢，定还是系有啲乜嘢高人点路先话？喂 ，Alan 试下做下呢一类咧教育或者亲子嘢咧有市场嘅咁样咧？ 其实冇咁多考量嘅，系因为自己本身系一个童星出身啊嘛。 哦。 咁所以之后我觉得谂翻起以前做童星嘅时候，真系好向往，即系小朋友喺。在台上面表現自己啊，在舞台上面那種有自信的那種感覺，我覺得這一代的小朋友反而是會很缺乏這件事，因為大家都是望著那個平板電腦啊、手提電話啊，這樣就在打機啊、看片啊，這樣減少了人與人嗰種溝通啊、合作性啊，同埋一啲即係表現自己嘅一啲嘅方法咯。咁啊，所以 就想開一下啲小朋友呢啲門。即系话俾你听，其实咧可以潜能咧有好多嘅，争就系争一条锁匙嘅啫。我就系你条锁匙啦，咁啊，你有呢条锁匙就开到嗰啲潜能嘅门啊，好似大家睇 Star Wars 咁样，哇，要点样可以令到原力觉醒咧？咁样啊， 因为其实学校学到嘅嘢当然系好有用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即係中心上入邊學嘅，即係學唱歌跳舞為主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嘅機會。咁呢啲嘅表演嘅機會，其實喺學校其實係好難學嘅，因為嗰陣時我自己做童星嘅時候，就係即係一邊兼顧住我自己 學業啦， 跟住一方面咧就係去片場拍戲啊，要去電台宣傳啊、錄廣播劇啊咁樣。 係。 咁呢啲其實就係你學人與人。之間嗰種溝通、啊。 喂 ，Alan， 你嗰陣時係做咁多童星嘢嘅咩？因為你入行嘅時候，我未入行嘅，所以我要同你講聲前輩先，係啦 。 我仲讀緊，我讀緊大學咁樣啦嚇。咁我嗰陣時係做咩童星出身啊？我估收音機，尤其是晨光第一線啲聽眾比較年長啲啦。咁你稍微講多少少，可能佢哋就會對你好有記憶啦，係、係。 因為嗰陣時我五歲嘅時候咧，就參加咗電視台一個節目嘅《歡樂今宵》啦。 係。 咁樣嗰陣時有個黎 名嘅模仿大賽， 真係好耐咯。 係啦，咁我就 歡樂今宵喎、啊，盧海鵬喎、 啊， 大姐明 係 啊， 即真嘅嗰個年代，潘中明嗰個年代， 係。 咁嗰陣時就就參加咗黎明模仿大賽，咁點解會參加呢個比賽呢？就係、是、因為我媽同埋我家 姐就好鍾意黎明，咁就所以就擁咗自己個仔去參加啦。咁啊，黎生就見到啊，呢、這個小朋友都幾趣致喎、啊。 即係現場嘅嗰陣時，黎明係喺度。 嗰陣時 audition 喺度嘅。 OK。 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啊，你呢個小朋友就唔好比賽啦、就直接嚟我呢個節目做我嘅表演嘉賓啦，即係做黎明嘅表演嘉賓。 咁啊，黎明嘅邊一個節目啊？ 就係、是、佢個模仿大賽嗰、那個，即係黎模仿大賽係一個節目嚟嘅，即係喺《歡樂今宵》其中一個 segment 咁樣啦。咁、然之後， 哇！你嗰陣時幾多歲？5歲啊！ 5歲係。 哇！好嘢喎、啊！你仲有記憶、 啊有有， 我哋可以數算到究竟你係幾多年出世啊？唔係呢個講笑啫，係 啊。咁、然之後，咁就去咗個黎明個節目度做表演嘉賓啦，同黎明一齊合唱對比我愛你。咁之後就有經理人去即係敲門啦，咁就簽咗經理人，就簽埋唱片公司。咁我好快9歲嘅時候就已經即係有唱片公司開始拍電視劇啊，拍電影啊，出歌啊，派 電視劇係咩電視劇啊？睇下我可唔可以重温翻一啲經典嘅回憶。 天降財神 有、就是、一定有聽過啦呢、這個名字。 陳百祥同埋歐陽震華同埋郭俊安。 哦， 唱歌跳舞嘅藝術中心好多好多坊間。咁、但係我哋嘅中心其實主力就係、是。因為會有好多嘅唔同嘅表演嘅機會，同埋會有一啲同其他即係點講咧，即係合作啊！即係譬如好似啱啱咁樣，我哋會同環保署嗰只大嘥鬼有啲合作，我哋會幫佢唱咗一個主題曲，即係唔係叫主題曲啦，即係我哋嗰只歌其實叫大嘥鬼，咁就同 cross 即係同大嘥鬼就有個 cross over 係。 咁其實呢啲其實都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好嘅 學習機會 經驗，同埋亦都係對佢哋可能第時揀學校啊，係一個好好嘅 portfolio。 喂，我想問咧，依家啲家長咧係咪著重咧沙子，即係嗰張 shirt 咧多過一切嘅真心？ 都其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啦。即係我諗一個佔咗一個好大嘅部分嘅。咁、但係都要睇小朋友係咪真係學到嘢，同埋喺你哋嗰度係唔係？即係玩得開心啦，即係學到嘢之餘都想小朋友開心，因為始終都係一個興趣班，唔係一個好academic 嘅一個課程啊嘛。咁所以最緊要小朋友玩得開心之餘又學到嘢，而原來喺呢兩嘢之後仲有一張沙紙可以攞到喎。咁呢樣三樣嘢夾埋，仲有一個表演嘅機會，咁四樣嘢夾埋就係、是 算 係 咁係嘛？ 即 係超額完成啦，已經 叫做一個合我自己合格同埋滿意嘅。一个地方咯， 好啦，咁啊，对于你嚟讲，经过一年啦，开教育中心最困难嗰一样嘢系咩啊？有冇曾经谂过，喂，都未必搞得掂，都几棘棘地，烦烦地咁样咧？ 最难啊，就系要同。反而同小朋友去溝通咧，我自己就覺得唔係最難，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同小朋友溝通係好難嘅。但我自己可能有經驗啊，或者可能我自己都中意小朋友啦，咁同佢哋溝通其實就唔係好困難。反而我覺得最困難係點樣去，點樣去令到家長又滿意，小朋友又開心，兩樣係 balance 到嘅。即係當然，小朋友玩得開心，學到嘢係固之然係要重要，但係從家長嘅角度去睇，究竟我個小朋友喺你哋放唔放心擺喺你哋嗰度咧？咁樣會唔會同其他小朋友一齊會學壞咗啊？或者學一啲，因為我哋可能有啲班係可能學 K-pop 咁樣。 OK 啊，會唔會嗰啲舞蹈嗰啲 pose 會唔會太過 sexy 啊？會唔會 明嘅？即係譬如你而家打開 YouTube， 你睇 A-Pink 咁樣。 係 啦。咁如果嗰隻歌係 cover 翻 A-Pink， 你唔多唔少都有兩三下比較貼身啲嘅動作咁樣咯。 係啦。 好明白喎、啊、呢、這個。 係啦。 咁啲家長，你會解釋俾啲家長聽啊，定還是會將就咗件事，令到啲movement 唔好咁 hot 咧？ 其實我自己就盡量都想老師保留翻小朋友嗰種天真同埋嗰種即係小朋友嗰種志氣嘅。咁但係當然有啲 舞蹈係可能真係有需要去到話即係要有啲特定嘅可能比較性感少少嘅動作，或者大人少少嘅動作啦，唔好話性感，即係大人少少嘅動作，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只要唔係話太過去賣弄呢樣嘢，太過去啊，我要特登去賣弄性感，或者啊，我要特登去做呢樣嘢嘅話，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即係總之成 其實都幾難去拿捏喎，因為我原先一路喺度諗，哦咁頭先講你嗰四大元素咁樣就媽咪開心，爹哋媽咪開心啦，跟住有得表演啦，有張 shirt 啦，細路仔學到嘢啦，愉快地學習啦，咁齊章啦， 其實好多 minor 嘅嘢都唔太難嘅。頭先講呢樣嘢又嚇然令到我都諗起，哦係喎，呢個位 一個 pose 就可能令到個家長唔開心噶啦。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 因为依家嘅家长嘅心理同我哋细个唔同噶嘛，即系细个爹哋妈咪梗系个会话咗我哋先噶嘛，同埋会倾向咗人哋先噶嘛。譬如我估计你当年参加呢个黎明模仿大赛，一定觉得黎明讲嘅嘢一定啱嘅，你讲嘅一定错啦，系咪先？咁但系依家唔系噶，个家长可能会 critics 翻，会点解一定系咁？未必噶，可能佢会 challenge 翻主办嘅单位，以至 challenge 翻个 artist。都可能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就不会集即专注说、哦、究竟这个 pose 究竟是啱定是错、sexy 定不 sexy。我们 大人这个用回大人这个字好像。好叻啊，我觉得你用这个字。 是啊，大人这个嘛。即我们已经不会去考量这件事了，其实。是。反而会是我们会令到家长有信心。即係信任我哋嗰個中心係，即係呢樣嘢係健康先啦，起碼即係因為我哋都會帶啲小朋友一齊出去表演，咁我哋都唔會令到嗰樣嘢去太過唔健康咯。我哋都想即係我哋個中心個形象係健康，小朋友出到嚟係開心、健康、快樂嘅形象咁樣。咁即係所有嘢都係 positive 係好緊要。咁所以我哋都唔會將自己的名字去教飛啦， 係係。 咁所以即係要令，即係要令到家長對我哋有信心啦，同埋即係同埋我哋講真，我哋自己嘅嘅表演嘅平台啦，都係一啲健康嘅平台，大部分其實都係同政府合作嘅一啲嘅平台嚟嘅。咁所以就呢啲嘅 個把關，你哋都做得幾好嘅。係 啦 係 啦，即係譬如你話我叫個小朋友去一啲大人嘅場所去跳呢啲舞， 應該唔會啦， 咁就唔適合啦，係咪先？即係講真，如果俾好多錢我都未必會叫啲小朋友去做呢樣嘢嘅。其實咁，但係反而我會幫佢哋選擇，即係一啲健康嘅場合去做呢樣嘢，咁成件事就會健康咗咯。 咁呢個都係我估家長們比較擔心啦，尤其是爹哋媽咪錫個仔就梗噶啦，關心個仔就梗噶啦，但係過度關心又可能會有焦慮啦。咁呢啲亦都唔係今日探討嘅嘢。好啦，繼續講下生意先。咁啊，講開創業嘅嘢咧，不如講下過去嗰一年你累積嘅一啲經驗啦。呢個環節咧，創業 O2O 咧，就係咧想鼓勵一下一啲人去創業啦，特別係年輕人啦咁樣。咁你嘅經驗啦，得出嚟有冇兩三句嗰啲類似金句或者金科玉玉律？你覺得咧創業嚟講咧，一定要留意噶啦， 一定要留意啊！我就係覺得創業就係唔好諗咯，即係你諗到要想做呢樣嘢，你中意去做嘅話咧，你就要去做咯。即係當你喺度考量啊，究竟啊，我要幾多資金啊，或者我究竟呢件事係咪 work 啊？哇，坊間冇人做喎，係咪好大風險啊？嘅時候，其實你就已經慢咗啦。係，咁所以就你就係要踏出去。開始咗先咯，計劃永遠追唔上自己，即係啲嘅變化嘅。其實，即係你計劃到好長遠，即係當然你要有一個好嘅規劃啦，你有你嘅 vision 啦，當然你一定要有啦。咁但係我自己就中意去計劃一啲短期嘅目標，去完成咗啲短期嘅目標，你自然去 achieve 咗猛咁 achieve 咗一啲短期目標嘅時候，你就會去 fulfill 到你自己嗰個 vision 咯。 咁啊，預祝你今年咧所有嘢都順風順水啦，恭喜 恭 喜恭 喜恭喜恭喜發財！ 係今日早上咧，多謝曬何雲軒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穷尽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孩儿你飞高一点，难挨最多假旅见，一场浓愿我等你，打开你一片天，难求世间 陈柏宇 Jason 嘅作品《爸爸的礼物》啊，近排啲爸爸都好忙，要封下利是啦。 哎呀，妈妈都系啦， 系咪啊？哎呀，咁啊，但系封利是好似头先， 爷爷都系， 系啊，系啊， 彭爷爷， 彭爷爷都系， 爷爷虽然唔系阿爸阿妈， 系啊。头先话梅姐都话啊，封利是咧揾到先封到，所以封利是系有福气开心嘅。 神光追踪三十一。 呢位都唔系爸爸，又唔系爷爷，但系佢都要封利是。 要封利是噶。 嗱，启新，启 神，启神， 启神。喂，咁啊，今朝咧同大家讲下啦。今晚咧， 港台电视3:51。 日常八点半咧就可以睇下啲贺年糕点啊，有啲乜嘢新嘢。 哇， 好啊，系咪好离谱嗰啲啊？ 而家有啲咧叫做咩啊？椰香腰果酥啊， 几特别 酥啊！ 但系啲酥嗰啲都几肥噶， 酥真系一西式噶系嘛？ 都唔系中式嘅核桃酥啊嘛，中式嗰啲核桃酥嗰啲系咪类似嗰啲？ 哇，咁、那个 size 咪应该唔系好似萝卜糕一底底咁样形状？ 应该唔系噶啦吓，究竟系点样可以留意一下啦吓？ 系 咁啊，今年咧有民间咧就系自发咧，因为有啲花市咧，我琴日都系行过。 边个啊？你行？ 诶，将军澳啊？ 喂、哦， 系啊，球场 特别。 泊咗架车咧喺呢一个将军运动场，即系你屋企隔篱咧， 皇宫嚟噶屋企。 你咁样冇人认啦，费事即系公开住址啊！ 系一公里先去到。 吓冇啊！你中意步行啊嘛？ 系啊，孭住棵桃花咁一路行翻去咯。 吓、啊，你买一棵桃花？ 唔系我买嘅，我屋企人要啊。 哇！佢年年都买噶佢？ 唔系噶， 你记得年年买啊？叫佢 咁、啊、即系佢叫翻我啫。 好啦，咁同呢个电视节目有咩关系呢？ 咁啊，咪咁啊，今晚咧就会讲下，喂，咁其实而家咧呢啲社区咧搞嗰啲干货摊位咧、哦，好唔好玩嘅咧？有咩活动咧？咁样、 啊、又话、 啊、 又话冇咗嘅， 咁、啊、政府唔。年宵唔做嘛，咪民間做。 唔係啊，就係話民間嗰啲都冇唔俾個地方 啊，一啲啲啦，睇你邊個搞嘅啫、 哦。即係總有一啲都可以應試嘅。係 啊，冇錯啦。咁、嗯、另外咧又講下啊，不過講呢樣嘢嘅時候咧，可能大家都驚一驚噶嚇。 咩啊？ 咁而即係最近過年咧，大家啲團年飯咧好興咧，就係買啲盤菜咧翻嚟誒，翻開心下啊嘛。但係突然間呢排咧，就嗰啲衞生咧，大家就注意咗多咗好多啦。咁圍埋一盤咁樣，即係過年都唔係好想見到其他一啲陌生人啊。 咁樣用公筷盤菜都唔驚嘅，用曬公筷夾係咪啊？ 係啊，但係 乜會同陌生人一齊食盤菜嘅咩？ 誒、哎，即係你話過年咧，有啲人都唔係好想拜年。 即係嗰啲大圍團拜嗰啲，可能唔係好熟，咁、 啊、 但係又一齊食飯。 咦？咁又係喎、 啊， 要顧住衞生喎、 啊。係 啊， 啊，不過我哋都要睇翻下盤菜有啲咩好嘢食嘅。咁另外啦，喂，有一個節目啱你啊，彭仔。 咩咧？ 九點半叫快樂廚房啊？ 點解咧？ 係啦、啊。咁佢就計劃呢就係協助八個家庭呢改變佢飲食習慣啦。咁、哦、呢第一步最簡單呢就係等佢哋親自下廚。 嗯哼。 咁、啊、究竟下廚呢好多人話啊我邊識啊咁樣。嗱、啊、呢、這個節目呢一年幾集呢就 step by step 咁樣教大家成為一個廚房嘅話事人。 咁點解關我事呢 你外賣外賣仔。 好啦多謝 Cas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有两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高度怀疑个案。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相信早上完成第二次基因排列测试之后，就知道是否确诊个案。他提到威尔斯医院接获第二个高度怀疑个案，从武汉回港的患者首次求诊的时候没有发烧，但是有身庆。留院观察两个钟头之后，他亦都没有发烧和呼吸道症状，之后回家休息。直到昨日复诊之后，证实右边肺部有轻微肺炎迹象，基因快速测试呈阳性反应。许树昌又话，患者曾经翻武汉探亲，期间冇到过街市或者食野味。坐飞机到深圳之后，经东铁同埋马铁翻屋企。回港之后冇外出，自己一个人喺房间休息，相信对社区嘅影响唔大。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扩散。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一共确诊571宗新型肺炎病例，其中重症病例95宗，17人死亡，死亡病例全部来自湖北省。卫健委话，17宗死亡病例当中，年龄最小48岁，最大是89岁，大多数是有慢性病病史，例如肝硬化、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武汉市宣布，今朝早10点开始，全市离开通道关闭，公交车、地铁、渡轮、长途客运暂停营运。冇特殊原因，市民唔好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开嘅通道暂时关闭。市长周先旺接受新华社访问嘅时候话，要做到感染新型肺炎嘅群体不进不出，唔对其他地区造成更大防控压力。 世界卫生组织将会延迟作出决定，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是否属于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专家在日内瓦举行几个钟头会议之后，总干事谭德赛说，仍然需要更多信息才能够决定是否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属于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专家当地星期四会再开会讨论。被问到武汉决定暂停所有公共交通的安排，谭德赛说，当局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不单止可以控制国内疫情，还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在国际社会蔓延的机会。谭德赛感谢中国卫生部门在疫情防控方面和世卫组织的合作，认为中国领导层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十分重要，中方分享疫情信息非常及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展现出相当高的透明度。加拿大政府代表律师说，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引渡聆讯重心是孟晚舟涉嫌诈骗银行。法庭文件显示，加拿大政府的代表律师在庭上形容诈骗是这一宗引渡聆讯的重心，向银行作出虚假陈述，换取金融服务属于诈骗，孟晚舟的持续行为已经构成向银行诈骗。加拿大政府代表律师认为，华为控制星通技术在伊朗的营运，银行账户实际由华为管理，但是孟晚舟2013年向汇控在香港的代表表示，华为再没有拥有星通技术，他亦都从董事局辞职。汇控在2010至14年间透过美国分行为星通技术的交易支付超过1亿美元。孟晚舟否认加拿大政府代表律师的所有指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即日间温暖，晚上至到年初一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034点，跌307点，总成交金额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5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1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8.4跌2.6，友邦保险82.9跌1毫，澳优系报10.52，系跌咗3毫，信宇光学科技143.9跌7毫，小米集团13.56跌3.2，中国平安94.95跌1.1，美团点评106.3系跌2蚊，阿里巴巴216.2跌2.2。石药集团19.5系升咗2仙，中国移动68.65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5，日元109.67，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7，加元1.316，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916，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86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4,48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0.24美元，卖出1,56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次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喺半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就系龙翔道天桥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快线嘅意外咧就半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咧去观塘方向咧交通好翻好多，咁不过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啦，喺港岛北角渣华道咧有爆水管，去柴湾方向近住电厂。 港街咧慢线封闭，就系北角嘅渣华道咧又爆水管，去柴湾方向近住电厂街慢线封闭。隧道方面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都系只系少少车龙啫，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院线众星同你贺新年， 仲有讲下今年嘅贺岁片。 二台院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继聪， 我是周秀娜， 我是陈静达， 我是陈家乐， 我是 Gladys 李正君，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家有喜事， 鼠年呢就赚多啲， 搵多个笋盘啦， 咁就之后过得幸幸福福啦。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今天的我的享乐时代是轮到小白和我们分享。 没错啦，今天想跟大家讲的享乐时代就是大家如果去日本有很多东西玩、 嗯、 不过我自己其中一样挺喜欢的就是去到当地的时候喜欢去他们的 cafe。 什么事、嗯、我有女仆是吗？ 不只是女仆那种 彭爷爷很早 我反而呢我说你有去过女仆 没有 为什么、 啊、没兴趣、啊、 第二种风情来的那些是、 哎、那我 挡不住的 是啊 我想讲一件事很快讲一句有一次呢你走过日本有些可能酒吧或者什么啦那有些主题可能有兔女郎樣 是啊是啊是啊 咁话说嗰阵我拖住个女，咁佢哋嘅高度咧真系望正咧，系行过嗰粒布头，佢话妈咪，点解佢哋全部系 Rabbit Girl 嘅、哦？我都唔知点解释啊，即系着晒兔女郎咁。我话哦 ，Jessica Party 啫，哎呀，真系几尴尬，你知唔知？点解佢哋全部佢仲要咧指住屁屁？点解佢哋有嗰啲波波嘅？ 哎呀， 咁兔仔有尾巴噶嘛？ 但系好好笑咯，嗰下。 卡哇伊啊， 系啦，迟啲大个知啊。通常去到呢位咧，大人答唔到就。你大个就会知啊 大个就明㗎啦係啦今日呢想同大家讲呢就是、日本嘅咖啡呢其中一隻呢就要自己搵嘅一陣教大家点样去到搵属于自己喜爱嘅一间咖啡呀好啦咁呢一类嘅咖啡呢就叫做和式嘅咖啡但係需要叫和式 日本嘅和式 日本嘅和式但係其实呢佢哋有部分有真係有榻榻米嘅咁但係佢哋大部分呢点解叫做和式嘅咖啡呢或者有啲人又可以算係洋式嘅点解会喺两者之间呢 洋嘅洋， 系啦，西洋嘅洋。因为咧，其实由以前咧，日本嘅咖啡年代就好多年历史噶啦。咁、但系咧，因为以前又经过世界大战啦，跟住啲咖啡又没落咗啦，跟住第二次日本嘅咖啡没落咧，就系、是、因为日本嘅经济泡沫爆破。 嗯， 经济泡沫爆破之前，佢哋都仲有好多唔同外国嘅咖啡嘅，系、啦。咁但系咧，以前就最主要咧就分咗两只，一只咧就系专系货饮嘢嘅啫，同埋有啲 soft drink 嘅。另外嗰只咧就系叫做法式嘅咖啡。 哦， 以前就 食埋西饼啊， 系啦系啦系啦 咁样， 冇错啦。咁如果你话而家有啲叫做洋式嘅咖啡咧，虽然咧大家就会讲咗只美国嗰个嘅大嘅品牌就去咗全世界啦、包括日本咁。都是令到咖啡的熱潮咧好 heat 嘅， 你講係飲咖啡， 飲咖啡嗰間係啦。 哦，我仲以為係即係指我哋有陣時喺香港見到嗰啲咧，日式西餐廳就叫洋式添、 有意粉食，但係有日本嘢嗰啲。 有類似嗰一隻嘅，因為嗰一隻叫做洋式咖啡啦。咁佢哋咧就主打咧就係食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要揾翻一啲最簡單最日本 真 係 品嚐咖啡 品嚐咖啡冇錯，品嚐咖啡同埋佢哋嗰啲咖啡其實最主力係做咩生意咧？做早餐 哦， 系啦，咁所以点样去要教大家去揾一间咧属于自己喜爱嘅叫做日本嘅咖啡咧？咁就因为你可以揾翻自己想食嗰一个系列嘅早餐，而且咧 系咩早餐系列嘅有 嗱，佢哋咧通常咧就会系一个好和风 style 嘅嗱，所谓嗰个和风咧唔系指话一定有榻榻米嘅，可以咧佢哋啲 waiter 咧系着到好官仔骨骨，成个 bartender 咁样企喺嗰度工作啦。然後咧，佢哋有一個真係好似女仆咁嘅人咧、又著曬女仆衫， 有圍裙、白圍裙嗰啲。 不過佢哋嗰啲女仆咧就唔係女仆咖啡嗰只衫嚟嘅，係啦，佢哋就再 slim 啲嘅，因為女仆咖啡嗰啲就誇張啲， 係啊係啊， 嗰啲大啲嚟噶嘛。咁佢哋真係由開頭咧係好賣一種咧就官仔骨骨啦，乾淨啦，地方係唔一定好大。但是俾你覺得坐得舒服， 好高貴咁， 好高貴，而且是非常乾淨嗰一類嘅咖啡咧，其實日本係有好多。 呢啲就係叫洋式啊？ 呢啲叫做洋式， 哦， 係啦，呢啲係日本嘅洋式咖啡。咁佢同美國去到日本嗰啲，即香港都有嗰只大品牌嗰只，嗰啲就唔同嘅，因為嗰啲啊真係又叫做美式啦、美式同洋式就唔同嘅。 嗰啲似係快餐式咯。 係啦，嗰啲就快餐式。好啦，咁如果你去到一間咧叫洋式咖啡啦嘅時候咧，好啦，有啲咩要注意呢？第一，佢通常出沒嘅地方咧，如果大城市講緊東京同大阪咧，就通常都會上樓嘅。即係譬如可能入咗去撳啲五樓咁樣，咁你先會揾到呢一類型嘅咖啡嘅。如果你係係啦，去到一啲比較上二線嘅城市，例如可能講緊係京都啊、名古屋啊呢一類型嘅地方咧，佢哋嗰啲嘅鋪頭都已經係可以好似一個 house 嘅形式啦，坐落咗一座咁樣嘅細細間咁樣，咁入邊通常都係坐到二十個人咧，其實都叫做中 size 嘅啦，係啦。咁你話坐嘅人唔係好多，但係佢哋嘅質量咧就好好嘅。通常啲人咧嗌早餐，咁佢就有 A、B、C 三款咁樣啦。咁你嗌嘅時候，通常啲人見到個早餐嚟咧，都係會哇一聲嘅，因為佢哋製作 好靚， 好靚。佢哋製作本身係需要時間啦，但係你發覺咧，完全係值得嘅。好啦，咁通常入到入去嘅時候咧，咁啊有一個嘅感覺就係佢哋啲燈光咧，就唔會係嗰啲叫我哋嘅世界燈啊，即係佢唔會用啲光管咧打曬出嚟嘅，佢用啲好 柔和、 用柔和嘅光去到調到同佢嗰個嘅裝修咧好 match 嘅感覺， 即 係 可能有白燈有黃燈溝到好 soft， 即係好似好柔和嘅感覺。 係啦，佢咧就會溝到咧相當之靚嘅。咁另外咧，點樣去到分別呢一間嘅咖啡咧？係即係我哋想去揾嗰種唔係美式，但係帶有一種日本風味嘅洋式咖啡咧。咁你就可以喺個門口嗰度咧揾少少端倪。通常咧，佢哋嘅門口咧就會有一張嘅長凳， 係 嗰張長凳咧就俾大家咧就坐喺度嘅，而且佢哋嗰啲叫做裝飾物咧好靚嘅，即係每一個小擺設，包括咧可能係淨係一個木嘅雕像啊，又或者有啲裝飾品咧，你發覺咧原來佢哋係好有心思，去到令到佢做得好靚，擺得好好有心機咁樣嘅， 即係呢類咧。 就通常都是算是入落去日本洋式咖啡厅啦。 冇错啦，好啦，跟住咧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咪头先话过打一餐牌啦，当你有 A、B、C 三款嘅早餐嘅，咁、通常咧就有啲超级早餐啦，咁就好丰富嘅，咁、有啲就简单啲，可能净系食块多士或者净系叫佢煎只蛋。咁、你入到去嘅时候咧，你唔系净系享受佢嗰个美食，你反而咧有啲要注意就系、第一，你可以欣赏一下咧佢哋嗰个嘅咖啡嗰个嘅老板啊，即系着得好官仔骨骨嗰位咧， 系老板嚟， 老板嚟嘅，咁就点样去到帮你煮嗰个早餐，因为佢有阵时咧有啲 即系 open kitchen 啊，我可以睇到佢煮嘢食啊， 系啊，因为佢通常有入到入去嘅时候咧，佢会有吧台啦。有吧台，同埋佢亦都有啲嘅叫做普通嗰啲台啊，即系 table 嗰啲咧，就可以俾你睇埋望住窗口嘅，咁、令到你一种咧就又可以望到出边 relax 休闲， 但系有啲就中意倾偈嘅，咁佢亦都保存咗好似嗰啲居酒屋嘅风格咧，咁、就可以一路咧 同个老板或者个厨师讲嘢咁， 冇错，咁又倾住偈咁样，咁你可以欣赏下佢煮嘢时。時候你可以同佢傾偈，佢話嗱，佢同你講呢一隻咖啡咧係可能係巴西嘅咖啡嚟嘅，又或者原來日本譬如和歌山有一種嘅咖啡豆咧好特別嘅，我哋呢間咖啡就直接喺度用噶啦。其實佢會同你解釋嘅，如果你外國人佢都可以同你用英文。 即等於好似你入夜晚食 Omega 聲咁，你係要即係尊重每一個細節啦，係同佢傾啊，要了解你嘅早餐背後嘅理念啊，所有食材咯嚇。 係啦，咁所以咧佢會不斷去到解釋， 唔好話催人啊， 千祈唔好趕時間。咁如果你去到一啲地方咧，你可以嘗試。試下問一問佢啊，例如咁講啦，如果係福岡嘅好出名士多啤梨嘅，又或者清新好出名呢個蘋果嘅，咁你問佢會唔會有啲特別啲嘅 jam 啊？嗰啲果醬咧，茶 多士啊， 係啦，咁佢咧就會同你推介啊，我哋咧原來都有一種咧。淨係呢笪地方先至獨有嘅果醬，咁、你就可以咧試多啲呢一類型嘅風味嘅嘢嘅。咁佢哋 多唔多間間呢啲咁嘅日本洋式咖啡廳咧，都有自己呢啲咁嘅果醬可以真係招呼到人。 多㗎多㗎，咁所以咧，大家要上網 search 嘅時候咧，咁有啲字咧，大家 keyword 咧要留意嘅。譬如你去大阪、去東京嘅，你就首先打東京或者大阪啦。然後好簡單嘅，打中文同英文就得㗎啦。 我打咩？ 你係打呢一個。系啦，和式， 和式， 跟住就打咖啡，系啦咖啡，跟住话你要加多个洋式呢个字，洋系嗰个三点水嗰个洋，系啦，然后咧咁就应该揾到，不过咖啡记住打翻英文，系啦，因为我谂大家未必即系 使唔使有嗰、那个。apostrophe 嗰個要喺邊度咁樣 噶？唔使係嘛？係啊，俾幾個 space 佢，跟住就再打。 但係佢個品牌喺門口都係譬如叫做小白咖啡，即係用係咖啡色咖啡嚟到做嗰個。 佢哋呢啲咧叫做好有和式風格嘅洋式咖啡咧，通常佢哋都會寫英文嘅喺個門牌嗰度，即係寫翻 CFE 嗰個咖啡嗰個字咧，咁令到大家就容易睇。咁同埋咧，就算日本人望落嘅時候，都會有一種咧外國嘅感覺。咁佢哋咧就會覺得啊，件事好似到位啲啦咁樣。 係，咁啊試下 search 打東京 係啦， 係嘛？如果即係睇下你喺邊個城市啦嚇，然之後就和式咖啡、洋式咁啊， 愛的咖啡添。 哎呦，咦！真係有啲嘢出咗嚟嘅喎， 咁你可以自己容易啲 search 咁啊，揾到一間屬於啱自己嘅咖啡咯。 不過小白講咧，就即係尤其是如果想揾早餐食咧，呢啲嘅好介紹啦。但我又諗翻起咧，自己咧去日本嘅時候咧，就發覺咧食早餐咧真係幾難嘅。好似好難揾到啲餐廳或者係食早餐。提供早餐嘅地方， 我就未試過呢個洋式咁精緻啦。但我就成日咧去日本咧地道品牌嘅咖啡名嘅品牌，就去佢哋嘅 cafe。咁好似你咁樣講啦，飲杯好好飲嘅咖啡，或者飲杯佢哋嘅 milk tea 啦，跟住咧就一件厚多士。咁我就覺得已經係好滿足，因為日本啲麵包又特別好食咧，即係件厚厚多士。係啊，咁跟住咧飲杯嘢，咁就係當地嘅咖啡店連鎖咖啡店嘅選擇咯。 所以成日都要訂埋嗰個酒店嗰個早餐啦，因為真係試過喺出。揾唔到喎，揾唔到。一系咧就喺車站嗰度好多咧就企喺度食嘅，食面檔咧好快， 嗰啲太趕啦嗰啲。 係啦，咁啊，亦都或者同日本人嘅文化，佢哋係咪會喺屋企食咗先出門口嘅咧？ 有部分會嘅，不過如果嗰日係有啲時間嘅話咧，咁佢哋都中意偷下懶，係啦。 咁啊，試下阿小白呢個介紹會唔會幫助到如果去日本旅行或者公幹嘅朋友揾啲特色嘅餐廳試下啦。 カラオケしたいなと君が突然言い出す街は夜を始めたばかり 面倒くさそうな顔を作ってみたけど本当はすごく嬉しかった人混みかき分け公園通り抜ければやたら派手な電飾のボックスぶきらぼうな声で部屋番号告げられ二人きりで部屋に入る僕が歌うラブソング真面目に聞いてる寂しげな横顔忘れられぬ思い出重ねてこぼれそうだよずるくてもいい代わりでもいい君の寂しさの一番近くにいたいいつか僕をいつか僕を本当に好きになるその時までそばにいるよ 一首嘅作品好似有段时间冇听到佢嘅新歌。 边位啊？ 平井坚啊？ 喂， 坚哥啊？ 佢几大年纪啊？ 四十几五十嗰啲咯。 冇，点解咁问呢？因为听到咧，介绍啦，平井坚都五十岁咯，咁所以咪可以叫佢五十坚咯。 哎呀！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希望阿平井坚都冇五十坚啦，唔系自己笑自己啊！ 佢唔想听，唔想识听你讲嘅啫，嬲啊！ 唔系五十岁就五十坚嘅。 系啊，我都试过啦，唔未到五十都。但是会好翻嘅， 会好翻嘅，如果唔系要改名，平静。 好啦，呢位听众系边位啊？ 佢系 Rainbow 系嘛？ 系啊， 早晨 Rainbow， 咁开心嘅 Rainbow， 预祝你啊，鼠年行过好运。 系啊，彭仔听到彭爷爷啦，都祝你身体健康啊！ 多谢。系咁，你今日点唱啊？点啊？ 健康啊！我点俾我二家姐生日快乐，今日生日。 佢叫咩名啊？二家姐。 佢叫文文。 文文。生日快乐，文文。 生日快乐。 系。 有 几 多个家姐啊？ 有两个家姐。哦、 即系冇生日。 今日放假，系、嗯、啦。呢、这个二家姐今日放假，一起去大家姐屋企团年咯， 好、哎、开心啊！系啊，你好 friend 噶，你哋系咪啊？即系好 friend 啊，感情很好 好。系啊，好好噶，我哋系、嗯啊、 三姊妹啊！有冇其他兄弟咁样啊？ 有个哥哥 哦， 啱啱 系啊， 大家族嚟。 喂，通常我见啲三姊妹咧就系整个大弟，即系三个女之后就哎有个仔啦。你就系倒翻转，哥哥之后就系你哋三代叫啊，三个叫啊。 系系啊，多谢多谢。 咁系咪你三姊 叫啊？ 系、啊，你又知啊？咁阿 Rainbow 啊，系咪成长过程系咪三个姊妹成日虾哥噶？ 冇， 系咪冇啊？ 冇冇冇冇冇，阿哥好锡我哋噶，系啊，系啊，你我 明晒 啦， 明晒， 家姐锡， 你系拉女喎， 系咯，你最犀利 啊，系啊， 拉晒心肝啊， 唔知系咪妈咪系咪咁样咧？ 系啊，知嘅你知嘅。 咁以我预计咧，你哋啲开心家庭啦，人才仔仔咧，即系过年就一定会开台嗰啲啦，系咪 啊？系咪啊？打翻幾 圈， 唔好開 台。以前就有了，而家冇啦。 係啊， 係啊， 戒咗啊。 係啊，戒 新麻雀都唔打。 好啦， 咁有第啲嘢嘅，飲飲食食嘅時候咪又開心咯。 係 咯， 係咯，就係講翻以前啲嘢咯，一齊成日嘻嘻哈哈，好開心咯。 好啦，咁啊，不如都俾你講下祝福下你嘅阿二家姐生日有啲咩説話，或者有使唔使同啲親友拜咗年先啊？ 問 要啊，要啊，要啊。 好，請講， 請講。 係，多謝。今年咧就祝哥哥咧就生意興隆，就身體健康。 嗯。 大家姐咧。 佢。 去做装修行业嘅 哦， 系啦， 实旺啊， 系啊， 多谢。 跟住大家姐咧就今年叫上一年啦，九月就娶咗个新抱仔啦，就去到日做嫲嫲啦， 哎呀好啊， 好嘢，好开心啊， 可以抱孙啦，跟住到而家姐今日生日啦，祝佢青春常驻啦， 越嚟越靓， 系啦，越嚟越靓啦，好似你话斋，我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仲有祝香港啦，天佑香港啦，我哋会咩都。好和平咁过去噶啦， 乜嘢都好啦， 系啦，样样都好，都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啊！ 多谢 听你哋啊， 多谢 Rainbow， 系啊， 拣咗首歌啊你， 系啊，而家即系话中意听陈百强嘅《一生何求》， 好送俾你哋， 系啊， 多谢你， 系啊，都送埋俾你哋啊， 多谢你， 俾香港人一齐， 好， 拜拜，多谢晒。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 好啊，啱啱好啊，好，夠鐘，拜拜。